位早晨啊，亲爱嘅听众，今日咧就系2023年11月27号，咁啊星期一啦，系农历嘅10月初15。冇个初字嘅应该，农历10月嘅15。嗱，今日咧我翻嚟嘅时候揸车咧，已经见到个月亮咧系圆咕碌，好圆好大噶啦。其实琴晚嘅时候咧都见到，咁所以大家今朝如果出门口，而家出咗门口嘅咧，可能都仲见到。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又或者今晚嘅时候都欣赏下个月光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同埋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咧，我哋都系会花好多嘅时间喺度听人讲嘢。可能你而家听紧 radio， 听紧收音机，听紧 Vicky 讲嘢，又或者咧喺翻工嘅时候，喺会议室嘅时候，听到好多同事喺度做简报。甚至咧系屋企人啊、朋友啊，一啲聚会嘅时候都会大家啊倾下偈咁样噶嘛，又或者听下知己诉下苦咁样。除非大部分时间你都系得你讲，冇人讲噶啦。如果唔系咧，原来听人讲说话都系一种好重要嘅修炼嚟噶噃。可能你就会认为啊，听人讲嘢咋嘛，有几难啊，最多咪静静地我唔出声咁听咯。咦，问题嚟啦，安唔安静呢唔系关键嚟嘅，最重要系你听得入耳几多，系唔系左耳入右耳出嘅呢？听对方讲嘢嘅时候，你又听唔听到对方嘅情绪？有阵时咧，我哋听人哋讲说话嘅时候，都会用咗一个启动咗个防卫机制嘅。我哋可能咧就会反应快，思考慢，好快咧就会听到人哋讲完嘢之后就会嗯，系啊，嗯。其实咁样咧，就系代表你对个话题应该唔感兴趣噃。我哋每一个人都渴望有其他人听我哋讲说话嘅，都会希望大家会听我哋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嘅同时可以身同感受。所以如果要将对方嘅说话听得入耳咧，就可以探索到佢哋啊，佢哋谂紧啲乜嘢咧？又或者可以切身处地咁样去听下佢哋嘅处境，而唔系从自己嘅角度出发嘅。听人哋讲嘢，心里面应该唔会有计算，又或者唔会有评论，因为我哋嘅重点听人哋讲嘢，唔系为咗要回应又或者协助对方，而系希望同大家、同对方建立一个真正嘅亲密关系。我一句歌，热辣辣地在燃烧耳朵，啦啦吧吧吧吧，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如若我要发光，它给我打磨。 是每天生色的配乐，是活着吸烟就做个背景，不想辜负那些我爱上的歌，所以何时何地也祈求尽兴。啦啦啦啦啦啦，只要 为燃烧耳朵。啦啦啦啦啦啦，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如若我要发光，它给我打磨。我一句歌，热辣辣地在燃烧耳朵，巴拉巴巴巴巴，只要一首好听的歌，如若我要发光，它给我打磨，巴拉巴巴巴巴，只要给我一句歌，换着就是尽情的答果。 陈奕迅的听听 晨光 Coffee Time， 星期一的朝头早，今天的天气预测是怎样的呢？今天是天晴的，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是会较低，日间就会比较干燥，最高的气温去到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天晴的，日间都是会干燥，而新界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是啊是啊，我都觉得。而本周中后期云量就会增多的。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3%。今日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是2至4的。今日就星期一。琴日就星期日，好似喺度玩紧数学咁样。嗱，琴日星期日嘅时候咧，香港童军总会喺葵涌运动场嘅硬地足球场就举行咗一个童军尊重知识产权同乐日。咁点解会有呢一个同乐日呢？又唔知道你哋以前有冇参加过童军呢？有这个同乐日的出现呢，就是希望透过活动啦，活动当中会有摊位游戏、展览又或者表演等等，不单止令到童军自己的成员啊，可以了解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更加可以给到大家了解得到，诶，保护知识产权的意义在哪里。咁当中呢，是吸引了过千名的童军成员啦，同埋市民是到场参与的。咁而童军总会亦都为咗鼓励童军嘅成员可以发挥创意，佢哋喺较早之前呢就举办咗一啲摊位游戏嘅设计比赛。咁所以琴日嘅同乐日里面有20个嘅摊位游戏呢，都系有参加到呢一个游戏设计比赛嘅童军成员嚟到去构思同埋制作㗎喎。点解要佢哋去自己去构思同埋去制作呢？因为希望可以从个过程当中俾佢哋啊，首先了解有关知识产权嘅法律，然后再用相关嘅资讯嚟到去设计游戏，俾大家去玩游戏嘅时候，可以有更加深入嘅认识。当然赢咗比赛嘅童军呢，童军嘅成员可以喺活动上面有呢一个加许状。嗱，知识产权咧就同我哋日常生活系息息相关啊。尊重知识产权咧，其实都系保护创意同埋可以促进到可持续发展嘅重要基础嚟嘅，亦都系我哋大家嘅责任嚟噶。咁而香港童军总会咧，除咗会推动一啲青少年嘅教育工作，透过一啲可能有挑战性嘅、有进度性嘅训练同埋活动。都希望可以咧培养到青少年嘅公民意识，唔单止咧有童军总会嘅成员喺度，原来琴日喺呢一个同乐日嗰度咧，大会都邀请咗香港海关搜查犬作表演噶噃，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我就有睇过啦，好犀利嘅佢哋，啲搜查犬咧好聪明， 我怎样回家训练我的狗呢都是训练不到的。咁而当中呢其实都安排咗唔同嘅摊位同埋虚拟嘅实景嘅游戏，俾大家可以了解到知识产权嘅重要性。係㗎，有陣时创作呢都唔希望人哋抄袭㗎嘛，所有嘅创作呢都係自己好努力咁样去创作出嚟，有血有汗㗎。所以大家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咁样去尊重唔同嘅创作者啦。听听呢一首歌，梁乐彤嘅《成梦错爱》。 命运若难料，缘分完了，快乐凉了，大地若沉下，想你笑，无事不安，大事惊慌，过活长。 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呢一个正能量卫星嘅主角叫做 Robert。呢个 Robert 呢就係嚟自美国嘅。佢一个伯伯嚟㗎啦。而家呢就已经係91岁。咁究竟有啲乜嘢要分享佢嘅事迹呢？ 原来咧呢一个伯伯咧由细到大咧都系喺佢嘅爸爸嘅理发店咧已经做嘢噶啦，细细个就帮手啦，到大个咗嘅时候咧，十零岁廿零岁到，佢就出咗去拜师学徒，继续咧都系经营紧理发嘅工作。咁唔经唔觉，原来佢已经从事呢一个理发业已经有75年噶啦。咦？但系佢到今年91岁都冇谂过退休噃，而且佢仲会为咗实现自己嘅 to do list， 即系想做嘅清单，唔知道大家有冇？跟住就毅然咁样揾咗一个 partner， 一齐夹粉开咗一间理发店。咁当佢决定要去开理发店嘅时候咧，佢嘅女女咧就同佢讲：吓唔好啦，你有时间就去玩下啦，又或者有时间就食多啲嘢休息下啦，应该要去享受下噶嘛。咁但系阿 Robert 咧就话啦：唔得，我好热爱我嘅工作。佢更加咧就话：剪头发系一门手艺嚟嘅。虽然我剪得叻，当然就有人嚟帮衬啦。但系佢话最重要嘅咧，令到佢成功嘅因素系佢话必须佢系一个善于交际嘅人，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诶，我哋今朝都有讲到就系要好好咁样去聆听别人说话，而且佢仲话啦，一个好心嘅人，好心地嘅人。先至能够胜任呢一个嘅工作。佢希望大家嚟到剪发，唔系为咗咧去修理下自己嘅头发啦，又或者咧系啊剪到有几有型啦，而系佢希望可以喺呢一度可以俾到佢嘅顾客有一个纾解内心嘅时刻。啊，呢个伯伯好好哦，我相信佢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所以当佢咧就决定咗要做呢一个 to do list 入边嘅其中一项，就系要开一间理发店嘅时候，只要你想做咧，你就会好有憧憬、好兴奋、好开心噶啦，而且咧都会有满足感。唔知道咧大家有冇一啲 to do list 想做嘅嘢？如果有嘅话，希望大家努力咁样去实行，无论几多岁都好。只要你想做咧，继续加油都可以做到嘅。如果冇嘅，尝试今日写一张想做嘅清单出嚟，咁就可以好好实践一下啦。 谁全要问，再拆越你越结，但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彼此放弃敏感。为何停停望望镜，竟这么恶心？善无可是因，太窒到沦陷。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无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于请你别害我当坏人，别待我不共患。你怪谁对人欠恻隐，这好人本来无缺陷，眼看着你待我狠，只好更狠。 事，为何现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应该体谅人，才越过怨恩。恳请你撇开我当坏人，别待我不公允， 敢祝福各位也够运，生不必懂杀生，我却被你点上了炸药引。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说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残暴 有 CY 陈忠泽的必要之恶。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和大家见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Honus 涉嫌诈骗，证监会表示至今接获15宗相关投诉，受害人亦已经向警方报案。证监会回复查询话，自从接获投诉后，留意到平台的活动引起当局怀疑，因而將平台列入無牌公司及可疑網站名單，又指涉事平台未經監管和未獲證監會發牌，當局無權暫停平台運作。發言人又指當局已經透過早前推出的機制，就 Honest 的事件向警方進行情報交流，調查工作仍然繼續。加沙人道停火第三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按协议释放部分被扣押人员。哈马斯释放的新一批人质共17人，包括13名以色列人、3名泰国人和1名持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质。13名以色列人经红十字会协助返回以色列后，当中84岁女人质由直升机送院接受检查，其余获释人质就前往埃及。以色列当局其后表示，39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获释。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哈马斯释放的人质中包括一名4岁美国女童，是首位获释的美国人质。拜登說女童目前安全，正身處以色列，又指女童的父母在哈馬斯突襲當日被殺，她經歷的事情難以想像。拜登強調會繼續致力讓其他人質獲釋，並希望人道停火會延長。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再次通電話，內塔尼亞胡表示，他向拜登表明，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臨時停火協議結束後，以色列將會全面恢復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但他亦表示，如果能夠促進更多人質獲釋，他歡迎延長停火協議。白宮就表示，拜登和內塔尼亞胡同意繼續努力，確保所有人質獲釋。哈馬斯之前說，如果以色列釋放更多巴勒斯坦囚犯，他們願意延長與以色列之間的人道停火2至4日。

早晨啊，各位听众，6:38嘅早上啦，咁啊出边21度，相对湿度72%，咁啊晨光第一线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除咗头先有 Vicky 喺度之外啦，咁啊小白咧都翻咗嚟啦。各位听众好 ，Vicky 早晨。 早晨，小白，各位听众早晨。 系大家好啊吓，咁啊大家去到一啲嘅餐厅，去到食嘢嘅时间咧，咁啊当然希望佢哋嘅服务系好啦。 嗯， 呢个咧无可厚非的，而且确咧就系发现几多港人啊吓。咁佢哋就话喺譬如深圳，佢哋嗰个服务好，所以就鍾意去，而且仲价钱又比香港平，即係服务呢其实係大家所喜爱嘅。咁呢个无从置疑啦。就算我哋唔好讲话深圳啦，其他地方我哋都会话啊边度人哋嗰间餐厅啲服务特别好嘅咁样。咁我哋就会喜欢。咁香港呢成日都话我哋应该係做更加厉害嘅礼貌之道。咁啊，譬如食緊嘢嘅時候就唔好下催人啊，啲碟食完之後即刻收嗰種感覺咧就好趕啊，係啦，呢個真係太趕啦嚇。咁啊喺日本咧有一個地方咧，咁佢哋有一班大隻妹， 係大隻妹， 係啦，即係健身嗰啲妹妹。咁呢班嘅健身妹妹咧，咁啊其實佢哋自己喺一間餐廳嗰度工作嘅。咁佢哋喺呢個 cafe 餐廳嗰度工作嘅時間咧，咁佢哋主打啊，亦都係佢哋嗰個嘅大隻妹嘅身形。咁佢哋咧， 咁啲嘢食係咪大大份 嘅？啲嘢食咧就普我覺得應該係普通嘅。 OK。 咁但係個賣點咧就係佢哋嗰個肌肉啦。 哦。 係啦，咁肌肉點樣成為一個賣點咧？咁原來呢一間咧就位於池袋啊，叫做筋肉人，唔知你有冇聽過？筋肉人係一個動畫，係啦。咁啊，筋肉人咧，咁啊係一個動畫啦。咁啊，但係咧，除咗動畫之外咧，呢一班嘅筋肉妹妹咧，咁佢哋喺池袋一間 cafe 嗰度工作嘅時候咧，咁啊會用好多特別嘅方式咧，去到做一啲嘅服務嘅。 嗯， 例如當你想要檸檬汁嘅時間，咁佢哋會展开佢哋强劲嘅臂弯，喺你面前咧，用只手碾爆个柠檬，系啦，咁就做咗呢一个咧，就系叫肌肉鲜炸柠檬鸡尾酒咁样， 系啦，咁会弹到， 会噶，会噶，即系果汁横飞啊！场面咧非常之壮观嘅。好啦，咁佢哋咧就有都系有啲叫放题，日本好中意嗰啲做嗰啲放题，放题意思即系话咧。佢哋呢個放題淨係飲嘅，唔食嘢嘅。 嗯， 係啦，30分鐘嘅放題咧，就係、是、大概$100港紙到啦。係，咁啊唔算係特別好貴，即正常價錢啦。 嗯， 因為放題你飲得 你可以係咁飲。 係啦， 飲完又去洗手間，再翻嚟飲。 係啦，你飲得快咧，其實可以飲得好多嘅。 又可以睇人表演。 係啦，又可以睇人表演。咁如果你話如果你想飲多啲嘅，咁當然可以啦。最主要都係想睇佢哋啲表演。 嗯， 好啦，咁佢哋咧除咗係呢一個嘅叫做炸檸檬汁係好勁之外啦，佢哋咧嗱比特幣大家聽過啦，佢哋有一個咧叫做肌肉幣， 肌肉幣 係啦，肌肉嘅 coins 咁樣。係，咁呢個肌肉 coins 咧個 concept 係點樣咧？咁原來佢哋有啲特別嘅服務嘅，呢個特別服務咧係需要付費㗎嚇。 係。 客人需要付費， 要買嗰啲嘅幣噶咯，咁樣 係咪？你可以咁講，即係大概1000 yen 就買到佢哋個幣。 嗯， 咁佢哋個幣咧，你就可以叫佢哋提供一啲特別嘅服務嘅。呢、這個服務咧就係、是、叫都幾自虐噶嚇，就係你可以叫呢一班肌肉嘅女士咧 幫你按摩， 唔係 揼骨， 係冚你 嚇， 係啊，可以叫佢哋冚你嗱。其中一個服務係冚你，即係大巴大巴。难听啲嘅即系车你嗰啲啊，系啦冚你咁样，跟住有啲服务咧刮落去系啊，即系冚你一巴。另外一啲嘅服务咧就系佢哋两个人咧可以抬轿式咁样抬你，围住间餐厅行一圈。 哦，咁我抬算啦，好惊。 跟住另外一啲嘅服务咧就系、是、佢哋可以用佢哋啲肌肉咧唔系净系脚，唔系净系手，脚都有，大髀都好粗，用佢哋嗰个夹组脚咧。踢你嘅 pat pat 一下，好大力踢踢落去。 点解？ 系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 感受下佢哋嘅重量， 感受下佢哋嘅力量。 嗯， 即系你既然练得咁多肌肉嘅话咧，到底系咪真系咁犀利咧？咁原来呢一间嘅服务公司啦嘅 cafe 咧，其实都吸引咗几多咧人去到食饭嘅。 嗯， 因为佢哋食饭已经唔系重点，即系佢哋要去睇佢，譬如炸橙汁又好，睇佢碾爆嗰个橙汁。檸檬嗰啲咩沙華嗰啲就碾爆佢，即係成為咗一種嘅雞尾酒。 嗯， 仲有啲就係譬如你可以試下佢哋嗰個抬橋嘅服務啦。 抬橋服務，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嘅。 係啦，跟住另外就係冚你一巴嗰個咧， 都是一个几多人受欢迎的。 是他的手都痛的，其实不单止给钱那个痛。 是啊， 他的手如果一日有十个客都要我在那刮他的时候，我手都很痛。 他们犀利的，他们有些就不是说只是虐待客人的，有些就虐待他们自己的。为什么呢？就他孭着你然后做心樽。 哇， 是啊。 如果我有个200磅的我是200磅的，你要孭着我做心樽。都 是犀利啊！咁如果你话200磅嘅佢哋唔得嘅，咁佢哋咪会两个人一齐咯，系咪、 哦嗯？ 方法有好多噶，问题就系佢哋点样去到处理啦。喂，如果俾你，你有冇想去嘅冲动呢、這个？ 呢、這个啊，我会想欣赏下嘅都，因为 你想欣赏，你都要入场噶咯，已经。 因为肌肉人呢细细个睇得多啦，肌肉人比赛， 筋肉人嗰、那个 系啦、啊，筋肉人比赛，咁、啊、佢就哇过三关咁样，唔止三关啦，十关咁样啦，系、 啊、 睇到眼停停咁样嘅，即系会同屋企人咧，哇佢又过到啦，哎呀跌咗落去啊咁样，咁、 啊、 但系身边的而且确冇呢啲咁大只嘅朋友，就算男士都冇，咁、 啊、 所以啊， 哦你冇啊， 我冇、 啊，我都有啊。 而有啲肌肉，但係未去到嗰只咁誇張咁犀利，哇！一咬起手瓜你就真係撳落去硬邦邦。 手瓜起剪食嘢唔使俾錢啊嘛， 係咪啊？ 唔係講笑啫呢、這個。所以咧就睇下大家會唔會嗱間鋪頭咧，阿斷股佢未執嘅，因為佢生意都應該斷股係幾好嘅，起碼你呢啲唔係賣食物啦，你賣機密嘅嘢通常都係。如果佢再多啲花神嘅话，应该会更加多人咧有兴趣去睇嘅。 嗯，同埋我觉得要欣赏下佢哋嘅肌肉咯，即系譬如啊，点解呢个肌肉位可以练到咁犀利嘅咧？咁样咯。 若是要开口。回忆攞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想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永远是我的希望及前途，难以一起去阻止。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承载，日后更好未来。 吉嘅呢首歌啊，唔系佢花名嚟嘅啫，周吉佩，你是我唯一的。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嘅早上，咁啊有我哋 KOL， 咁啊讲咩咧？就听下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翻嚟晨光 KOL。之前咧就有讲过呢个泰式妆容嘅，今集咧又想睇下，其他国家嘅妆容有啲咩特别啦？今集咧就想讲下日本嘅妆容，所以呢个时候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究竟咧日本嘅妆容同话其他，譬如而家韩妆啊，或者系欧美嘅妆，其实有咩分别嘅咧？ 哇，好大分别，喺用色方面啦，或者成个质感都唔同， 系 完全唔同。日本会比较粉嫩啲嘅。 嗯， 同埋成個色調會淡深啲，你唔會見到日本人會化一個鮮色嘅眼影出街，但係你去歐洲，你會見到好多呢點樣外國人化 shocking pink 顏色一隻眼度咁可能。 哦，即係歐美係鮮 色啲嘅，用色大膽好多嘅，同埋線條感好強嘅，即係條眼線會好長，拉到好勁咁樣。 嗯， 但你見到日本可能會比較淡深啦，用色會比較低調啲，同埋會 bling bling 閃爍啲嘅成個眼妝。 咁啊，韓國有咩分別啊？ 韓國會比較重視成個嘅眉妝啦、眼影啦，同埋個粉底嘅。 嗯， 日本普遍是比较 matte 啲嘅，成个底妆。 但韩妆就是 shine 水面啲， 系啦，水润啲嘅。 哦， 有少少分别啦。咁都其实而家成个大趋势系韩国妆嘛。咁其实日本都有少少渗透咗啲韩国文化入边，我自己觉得啦。 即系佢哋而家都越嚟越 matte， 唔系越嚟越水润啦。 系啦，同埋都要根根分明好自然嘅睫毛啦，咁样。 哦。 因为以前日本嘅妆容好兴啲娃娃眼好大噶嘛，即系。 哦，系啊。 你画你黐两副睫毛好劲咁样噶嘛，即系日本俾人感觉系咁样。 以前嗰啲贴纸相机。 贴纸相机系啦。 系啊，嗰啲咧就系好 sweet。咁如果我就话啦啊，我而家要真系想试下化一个日本妆，即系日本嘅妆容啦，比较似、嗯。究竟由眉妆开始谂、 嗯， 眉妆要点化咧？ 我哋普遍咧会化啲。韓式嘅眉噶嘛， 係啊， 自然嘅野生眉啊等等嘅，但日本嘅眉妝會比較幼細啲， 哦， 會比較幼身啲嘅，佢哋唔會好一致嘅，佢哋可能會有少少彎月眉嘅感覺， 哦， 係啦， 即係個眉形已經有少少唔同啦， 有啲唔同嘅，望落去咦，就色系嘅眉形嚟嘅咁樣咯， 係，但我哋都係譬如個色，我哋都係揀翻襯翻自己髮色啦，係嘛， 係啦，髮色同埋你發覺佢哋會好中意 gel 到條眉會好淺色嘅有時。 哦， 即可能一般人好中意染到好金色嘅头发或者好浅色的，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会用染眉膏染到条眉会好浅色， 嗯， 即系好 OK， 即系中意衬翻自己发色啦呢样嘢。 即系你见到欧美品牌咧，其实冇咁浅色嘅染眉膏， 系啊， 但系你去开价式品牌嗰啲咧，你见到所有日本 brand 咧，佢哋都全部都有好浅金色嘅染眉膏， 嗯， 啲日本 brand 有呢啲嘅。 系咁，其實都有好處。而家真係我身邊啲朋友全部都金毛嘅，係 啦係啦，都多咗。 係啊，即係橙橙地，但係好淺嗰只橙色咧。咁佢哋就一係就用眉 gel 啦，有啲咧真係索性染埋條眉嘅。係啦，我但係覺得，唉，好驚啊！每次染咧， 染眉啊嘛， 染眉好驚啊！好啦，咁之後我哋就到個眼妝啦。咁、眼妝方面同其他妝容究竟係有咩唔同咧？ 佢哋眼影嘅顏色會比較淡深，你想揾啲閃爍啲嘅 shimmering 啲嘅眼。其实你可以不妨试下日系嘅品牌嘅， 系。 但如果你想要啲好鲜色，个实色程度好高嘅， 嗯， 好上色嘅，你就可以试欧美牌子。 哦， 咁我先唔讲韩国啦，韩国系中间啦，我当 系啊系啊。 日本系比较闪，好多好多 闪粉， 闪粉喺入边。但系我要提下大家嘅，有闪粉嘅眼影，多数都比较易飞粉，同埋比较易碎啲嘅。 哦，即系好容易整到你只眼污糟噶噃。 应该咁讲话，你可能会容易整污糟你个化妆袋添。 哦， 系啦，就会见到好多闪粉。 哦， 因为其实闪粉喺面度咧，你抹系好难抹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留意翻啦，如果你想用啲好闪嘅眼影咧，日系比较多啲啲嘅。 嗯，我成日见到好似日系嗰啲都系，即系我求其行一个可能药妆品牌，咁、见到佢啲色咧都系比较大地色，或者就算系粉红色。嗯，但係佢嗰種粉咧，又即係好 sweet 嗰種粉啊， 好淡身咯， 好淡身粉嫩嗰只粉嚟嘅。咁如果我真係當我想化一個眼妝啦，你覺得係多數我都係要揀咩色係最保險，係最保險咧？ 一定係大地色係。 嗯。 咁但係如果你想化好日系眼妝咧，其實佢唔會著重於成個眼皮嘅眼影嘅。 哦。 佢哋會著重於眼尾嘅位置。 哦， 少少可能有少少啡色啊，大地色喺後面。咁可能成個眼角有啲可能一啲 shimmering 嘅閃粉嘅眼影擺咗上去啦。就好淡身嘅啫， 哇，真係好似冇咁樣。係 啦，同埋佢都好着重眼頭，要點亮佢咯。有兩點，有兩點好光澤感嘅顏色喺度咁樣嘅，咁都好日系啦，成個妝。 O K， 睇得出嘅呢啲係。 咁但係眼線咧，佢哋眼線係咪都係話好淡嘅啫？或者係甚至因為譬如我哋歐美妝嗰啲眼尾咪好強調個尾要好 sharp 嘅，日本妝嘅都唔使，其實你只要有少少陰影咁樣已經夠咧。 嗱，佢哋又係好中意咧，就將條眼線咧畫到好幼身嘅。 嗯， 但可能佢哋会喺眼线上面加一层深色少少嘅眼影去 blur 开佢，做出嚟就唔好实净嘅线条。咁同对比欧美咪好强烈嘅， 系啊系啊系啊， 线条感嘅眼线，但日本系比较 soft 啲嘅成件事。 哇，如果再 blur 埋。好似冇咁樣， 係啦，好淡身。你見到成個妝容好淡身。咁當然日本都有啲女士會化得比較誇張啲啦。咁但其實普遍日本女士都係化得比較淡身，因為好似我聽聞過佢哋話日本家庭主婦都要屋企化妝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好似係喎。 我聽過好多唔知。 總之佢哋好貪靚啦，落街抌垃圾都要化妝啦。 化妝咁你冇理由師傅節目落去抌垃圾咁啊，應該正常女仔都唔會話，家庭主婦都唔會。 係啊係啊。 所以可能佢哋好快速地完成一個妝容，就要見佢丈夫翻嚟咁樣。我估應該係呢個文化令到佢哋化個妝。唔會咁誇張，即係佢要好快速地去化完個妝，之後佢就可能要街頭洗帽啦咁樣。 因為我習慣到，我又唔算勁濃妝，但係因為我眼影，我想即係習慣用眼影嚟放大我隻眼啦。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諗啊，咁如果係咁，日本人嗰啲皮膚咪要好好咯，因為你已經冇乜嘢睇噶啦嘛，即係你個眼影又冇，可唔可以咁講咧？ 嗱呢我就唔知啦，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啲皮肤好嘅人嘅。之后我觉得普遍我就自己觉得呢反而韩国系咪好啲呢，我自己咁諗啫。咁但我觉得日本人佢哋话点样去快速化一个底妆呢，佢哋好着重嗰个粉饼。 我自己我以為粉底添， 粉底同粉饼。因为佢要快速上妆呢，因为如果你要推一啲液体状嘅产品，你再上碎粉呢，个步骤会多咗。 係呀係呀。 咁相反你直接用个粉饼上妆，佢已经有遮盖力又有颜色，咁佢就好快。咁就直接上粉饼。因为我都见到呢几年系日本牌子系比较出多咗粉饼。 哦、oh. ， 所以你我見到好似歐美牌子，我 keep 住每隔幾年出一次粉餅，佢、出粉底液多啲嘅。 係啊係啊， 咁啊相反日系嘅牌子咧，比較中意出粉餅多啲嘅。 咁粉餅上妝同上呢一個 foundation 有咩分別啊？ 液體係貼身啲嘅。 哦、oh. ， 因為你本身喺一個皮膚狀態下，你直接搽啲乾身嘅嘢咧，佢哋冇咁貼服嘅。相反你搽啲濕嘅產品，例如話遮瑕膏啊、遮瑕液啊、粉底液咧，呢啲係會貼身啲嘅，即係 cushion 呢啲係會液體嘛，始終。 咁如果我想化個好 specific 嘅日本妝，其實我應該用粉餅㗎喎。 係啦，同埋日本有樣嘢就係佢哋嘅輪廓修飾同歐美妝同韓國妝有啲唔同嘅。 咦？有咩唔同？ 你唔會發覺日本嘅妝容咧，佢哋個陰影啊、鼻影啊打得好強烈嘅。佢哋輪廓個修飾唔會做得好誇張。相反你見到韓國，佢哋可能做個光影做得好足夠嘅。歐美嘅佢嗰啲輪廓啊、即面頰個位置啊，佢全部要打 shading 打陰影打得好勁。 係。 但日本係牌子就唔會，日本人就唔會咁樣咯。 即係佢直情係，佢會唔會話唔落添㗎？ 唔落妝添啊！ 即係我意思唔落 shading 啊？ 都會少少嘅，都要少少嘅， 即係 好淡身啊！成件事。 哦。 咁我係啦，就唔會講話日本有好多好誇張嘅，都有啲咩藝伎嗰啲啊，或者好多唔同表演嘅。咁但係普遍日本女士嘅妝容都比較淡。 OK， 咁啊，講埋修容咯，原來。咁然後到唇妝啦，嗱，通常佢哋嗰啲色。是会揀咩色呢？ 佢哋嘅纯产品呢，佢哋嘅上色或者显色度会比较低啲。但佢哋好着重要一啲 glossy， 一啲润泽嘅感觉。 我反而个质感啦。 质感。所以你见到佢同一支你见到欧美牌子嘅唇膏都系红色。但是日本牌子呢个唇膏都系红色。你望落去摆上手一样㗎喎，但系搽出嚟系完全唔同嘅。 即系佢淡身得嚟有 glossy 嘅。 glossy 嘅。但另外一只欧美呢就会好实色雾面咁样嘅。 好、 明显。所以你又見到好少日系牌子比較少咧，會出霧面嘅唇釉嘅。 哦，係。 係啦，全部都係韓國或者歐美牌子。日本又出啲 glossy 啊，或者係啲脂妝或者潤唇膏嘅產品咁。 係 啦，就比較淡身啲，最重要保養或者係要一啲好亮澤感覺。 哇！我覺得唔知啊，我 係咪唔適合你啊？覺得 好似唔係好適合我。 係啦， 因為我慣咗係又唔算歐好歐美嘅，但係又會 韓妝 多啲啦，係啦。咁實際上或者係有冇啲乜嘢嘅工具一定會用到咧？即 係 佢哋特別啲嘅，會唔會有㗎？ 以前咧，我哋會好著重於日本牌子嘅數據，因為日本牌子嘅數據係出名，佢哋嘅毛質啦、動物毛啊用得好靚嘅。咁相對地係貴啦， 係啊， 相對有貴嘅，係啦。咁我哋自己以前會覺得日本牌子嘅數係靚啲嘅， 啊， 佢哋好注重於工藝啊、啲毛質啊、裁剪嘅數據係好緊要嘅。先買一支眼影梳都要800多蚊， 哇！ 100蚊。咁我買翻20蚊紙嗰啲算啦， 即係佢係頂級嘅一啲嘅雕鼠毛嚟嘅，即係一隻眼影鼠。之後就咦，我睇個定價，咦800幾蚊一支。 咁有冇買啊？ 有。咁所以其實係好用嘅，佢毛質好靚嘅，即係有啲可能一分錢一分貨啦。你用咗幾年之後，有啲數據會開差， 係啊係啊， 會甩毛噶嘛。 啊係啊， 始終會洗數。係 啊。 咁但係見到呢啲數原封不動咁多年都係個形狀， 依然都係好靚， 形狀都一樣， 好柔軟嘅， 冇甩過毛。 哇！咁又～咁800蚊，如果用 你除翻咁多年嘅， 除翻咁多年 咁樣， 又唔係又唔係真係咁差嘅。 即偶爾買一支咯，添加下喺化妝袋入邊一支貴價啲嘅手具咁。 哇！但如果我唔見咗，應該好肉赤。 你擺屋企唔會唔見嘅，應該係啦，就唔會出街嘅，係啦。 哎，咁你咁樣講啱啦。其實無論日本嘅妝容適唔適合你都好啦，但係 at least 咧，你起碼即係知道咗原來某啲日本嘅牌子係偏向啲乜嘢類型嘅產品嘅時候，下次如果你想譬如化個韓妝啊，你想有個 glossy 啲嘅唇，你都可以試下揀日本嘅產品啦。咁就知道更加多啦。咁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好啦，咁大家可以出门口之前呢化个靓妆。咁转头呢会分流广播㗎喇。普通话台呢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呢同各位听众一起留返去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10点钟。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所以听众咧校湾频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仲有 Vicky 喺度。 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都系有啊 Didi 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其实都几清风送爽嘅感觉嘅。 系啊， 呢几日都系噶啦， 凉浸浸咁样。 咁啊，希望大家驾驶方面咧都仲要继续系 keep 住好嘅态度啦，因为呢两日都见到有啲交通意外吓。 系咯，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嗰阵时咧，尤其是。虽然我不用翻工，但都有留意新闻， 我都睇到戚戚然啊！ 哇，你话有个系咪有个成 B B 抛咗出去先？ 系啊， 心都痛埋。 我嗰下咧，即刻我个心即系不断反思自己揸车嘅态度，同埋每一次咧，即系都应该再。即要睇得後面嗰啲，有冇突然間又鬆咗安全帶啊？小朋友有冇周圍走啊？呢啲咧，原來對我嚟講，而家都要更加 alert 咯。 係啊，因為你始終你都有小朋友，如果又冇大個，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係咪同前車真係要保持一段嘅距離？ 呢個 係 啊，呢個一定係 距離啦。 呢個一定 係。同埋真係車速喺高速公路真係唔好開咁快。突然之間啲車停，你真係得唔切，好危險。 係啊， 永遠嚴重意外咧，就喺啲高速公路嗰度。 係， 係咪？香港都好多條高速公路啦，其實。咁所以大家真係啦，你尤其是咧有小朋友坐喺度嘅話 ，B B 又好，其實咧咩人都好啦，唔係淨係小朋友咯，都一定要更加小心。 係， 係係，我都想講下咧就。今朝翻嚟嘅時候，之前我哋咪講過話開高燈嗰一樣嘢嘅，跟住咧今朝有一架車咧喺我後面噶嘛，哇！佢嗰個高燈真係射到我隻眼，真係要閃一閃咁樣。咁同埋佢個燈咧，即係平時如果我哋平時開嘅燈咧係好柔和嘅，佢嗰個咧係直情係見到個三角形， 係、係啊， 掛曬三條線射到 嗰啲車嚟， 係啊，去 到三條線。哇！呢一啲其實有陣時真係會影響嗱，有陣時我好似假設我唔同前車咧保持距離，但係你有陣時有啲高燈咧真係斬一斬，每個人隻眼嘅感光程度唔同噶嘛，你一唔小心嚇一嚇嘅可能，或者你喺側邊射一射嘅咁樣，其實可能都會有意外發生，所以真係。 我都會見過有呢啲燈係迎，即係佢喺對面線過嚟啦。坦白講啊， 更加仲辛苦。 我係啊，接近一秒至兩秒我睇唔到嘢。係 啊， 因為佢撐住撐到我睇唔到嘢，咁我就真係係啊，咁我又唔敢話即係 double break 啦。咁唯有從即係用翻之前見過嗰條路嗰啲記憶就即係收收油咁樣，咁、樣過咯。咁我唔係點啫？咁我真係睇唔到嘛，咁行到我都冇辦法。 係咯、啊，所以其實揸車朋友冇必要嘅時候，咪真係唔好開住高燈。 係啊，其實真係噶， 好影響、 啊。 或者其實係咪唔知道佢自己開咗高燈？ 唔會唔知嘅。 喺停車場試下啲掣，唔同嘅掣咁樣。 咁、有啲車咧，佢特登又將個燈咧，就算低燈佢都調校到都高嘅。係啦、咁所以 為人為己啦。 係啦 ，check 車嘅時候咁大家都 check 好啲啦嚇。 係啊，你知你揸揸下車，頭先我聽到 Vicky 咁講，哇，撐住佢隻眼好危險噶嘛。 係啊， 所以大家真係駕駛態度好緊要啦、你揸住武器出街咁啊，講咗好多。 冇錯，係 係咪？大家留意咁講翻交通先啦。咁而家咧，同你一提大家得行程嘅車龍啦。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個樽頸位都係車多㗎，排到去果欄。咁提一提大家啦，爆水管早前㗎啦，東頭村道咁東頭村道去翻燕松山方向啦，近住龍達樓嘅慢線仍然封閉，受影響嘅九巴路線九號啦，去彩福。方向同埋过海巴士路线113号去彩虹方向仍然要改道行驶噶。咁另外长沙湾嘅大南西街都系爆水管啦，大南西街近住长怡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系咁啊，尚算系 OK 啊吓。咁、大家都最紧要就系保持安全车速同距离啦。 嗱、头先你讲过啦，秋高气爽，你哋有冇踩单车啊？ 有啊， 哦有啊， 系啊、如果我唔揸车嘅话咧，系要搭车嘅，因为我村屋噶嘛。咁我咧要去呢一个港铁站嘅时候咧，有十分钟嘅路程。系啦，如果行就15分钟啦。如果我踩单车咧，就7分钟至到9分钟就到啦。咁所以、如果我系要出门嘅，唔系揸车嘅，即系未有车之前我都系踩单车去到港铁站咁样。 哦， 所以踩单车咧，其实对比较住村屋啊嗰啲人咧，非常之需要。 系啊系啊， 冇错。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前几日咧喺呢个将军澳啊、屯门区嗰啲咧，分别咧已经打击咗咧呢一个嘅单车违例事项咧，三日咋，短短啊已经发出咗80几张传票。 哇！你以为踩单车冇告票都有噶？ 其實原來唔好以為冇告票，原來踩單車80几张啊，咁啊三日啦。咁佢哋咧就係點樣咧？佢哋就係將軍澳嘅警區特遣隊啦、軍裝巡邏小隊、輔警同埋單車巡邏隊。咁佢哋一連三日展開嘅行動啦。咁佢哋咧就係最主要係防止涉及呢個單車嘅交通意外啦，同埋打擊有關單車嘅違例事項。咁針對咧就冇遵從交通燈號或者係交通標誌嘅人士啦，單車載人都係唔得㗎嚇，有某啲情況下，行人路踩單車唔得啦。老莽不小心踩單車咁等等呢啲違例事項嘅，咁頭先我講咗咁多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單車巡邏隊咧？ 哦，有啊，我聽到呢個 terms 其實我都有諗一諗單車巡邏隊，我有冇喺單車徑嗰度有見過？我依稀我又覺得好似有啲印象， 系咪佢哋架单车有啲特别嘅标记，或者佢哋有制服着嘅咧？ 因 为单 车嘅巡逻咧，民安队就一定见过， 系、啊， 民安队一定有见过嘅、我就系谂紧呢个单车巡逻队就未必系民安队嘅喎，系嘛？ 系啊，佢哋有啲原来可以着便服嘅， 哦， 系啊。但係有啲 即係便衣， 你講便服應該係講嗰啲係民安隊嗰啲，但係警員佢多數都係著翻。 唔係民安隊都著制服㗎，係 民安隊嘅制服咯。 係啊， 但警員就有啲係有啲唔係嘅。 哦， 咁但係原來咧，警員咧加入呢個單車巡邏隊之前咧，一定要接受呢個教官嘅訓練同考核嘅喎，好嚴謹嘅，唔係你以為啊就咁踩上去單車度咁唔得嘅喎。 係咯， 原來咧 首先要識踩單車先啦。 咁啊首先識踩單車。咁首先咧都係講啦，踩單車咁你教個 Sir 好緊要啊，原來教官都好勁嘅喎，教官咧要有呢個認可嘅單車教練牌照啦。咁啱啱訪問咗咧，啱56岁嗰個教官咧，佢話佢咧就係30年嘅做咗喺警署，超過30年嘅警署署長啦。原來佢話2015年到而家咧，已經訓練咗咧過1000几名嘅同事， 哇！ 千幾名嘅同事啊，咁咧佢就話原來香港咧要攞到呢個續領單車嘅教練牌照咧，係極為嚴謹嘅， 係 唔係咁簡單嘅話？咁同埋咧要成為警隊嘅單車教官咧，不但只要完成呢個香港體育學院的運動教練理論入門課程啊，還要考到一個中國香港單車總會的教練牌啦，同埋要求包括每年的教學時數要達到140小時，同埋一定要通過呢個急救課程嘅。咁、原來每次申請呢個續領牌照都唔好以為咁容易，原來都是每年申請，每年都要考核佢哋教官、都一定要完成足夠的時數咧，同埋要進入呢個持續進修課程嘅。 哇！ 咁多嘢搞， 續牌都難、 啊。 係啊，所以原來佢哋都幾唔簡單嘅。 係咯係咯係咯。 教官就話咧，其實唔少同事咧都要識得咧，好似林姐你講，好似頭先你咁講揸單車，係、人都識，唔係揸單車，踩單車，好多人都識踩嘅，係基本技巧會有，但係唔係嘅，原來佢咧要訓練佢哋咧，一般咧其實咧佢覺得有一個教官就話，好多都唔識掌握咧正確嘅揸個手柄嘅方法啦。 系， 原来踩单车咧揸前面嘅手柄嘅方法咧，好多人都错噶、哦。阿 Sir 话咋？ 我都谂紧， 我 自己有冇错？ 我系食指同中指会摆喺嗰个break 嗰个位咯。吓、啊，系咪咧？呢、這个系唔知系咪？ 咁我唔知啦，要 系 咧，要真系遇到个事先知。 系耷头定系平头嗰啲，我又唔知。 好多都系唔啱噶，原来。同埋咧，发出嗰个转向同埋减速嘅手势咧，都要教大家，好多人都唔识嘅。我转左转右点样打手势啊？點樣減速啊？原來都有手勢。 減速應該係撥下撥下撥落去咁樣，應該 轉左轉右 咧。轉咗之後遞隻手出去就諗住。 我唔知啊嘛。咁啊到考試嗰陣時咧，原來佢都 咁樣呢個叫咩咧？即係喐下喐下隻手，但係就向住係啦，向住你。 我呢個都唔識啦，唔好亂咁估啊！你都 係啦。佢哋話咧，最緊要個 Sir 咧就要求啲學員咧，一定要踩到呢個八字形嘅平衡控制操作。 八字形 考試嗰陣時， 即係好似雪糕筒咁樣，即係考核嘅時候應該 電單車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係啦，咁同埋咧要測試佢哋嘅駕駛安全意識啦。佢就話啦，其實咧佢自己有責任啦，要同事嘅個人安全要把關嘅。佢話如果考试佢哋咧不如理想嘅话咧，佢系唔会俾佢哋过关嘅。 哎呀，好严谨啊！咁啱嘅，佢自己个牌都攞得咁严谨，有咩理由放水啊？ 都要严谨啲嘅。 梗系啦，梗系啦。 好搞笑，原来佢话咧，佢都讲到，如果希望咧，啲警员啊，提佢哋话啦，如果希望追求嘅速度咧，佢嘅座位铺片咧都系会点啊？梗系你觉得咧？追求速度嘅 追求速度嘅单车，耷头高啲， 首先讲个座位 先，set高啲， 系啊系啊，你真系好有依 样。因为我都踩单车噶嘛， 系一定要好高啦，即系只脚咧踩嗰阵时咧可以伸展角度去到180度啦，每一下就可以踩到尽，可以追求速度啦。咁但系如果巡逻嗰时咧，好似你咁讲啦，个座位一定要校翻。 低啲 啊，冇錯啦，因為咧佢一伸只腳一定要掂到地下啦，盡快平衡翻佢個重心啊。因為咧其實佢哋警員執勤嘅時候咧，佢哋踩單車個身咧都孭住咧接近成20磅噶，同埋身上有配槍咧，咁所以平衡個重心咧好緊要。 啲配槍都一支嘅啫， 係啊，咁加埋裝備， 容易啲跌一邊， 所以就係要確咯， 所以要平衡， 平衡好緊要個重心，佢唔想去反車咧，反車咧都會發生 嚴重嘅意外。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話有啲過嚟咧好緊要，有啲過嚟都大家分享下。佢咧踩單車咧試過一次咧喺沙田美林村附近嘅單車徑咧，啲警員執行巡邏嘅時候咧，發現咧一個踩單車嘅男仔咧形跡可疑喎，咁啊上前去想問下佢啦，咁點知咧佢又踩單車走，好彩附近有呢個警察單車巡邏隊over 啦嚇，咁啊終於咧就可以追到呢一個 追到 呢一個，原來後屘拉咗佢咧，佢係一個非法入境者嘅， 哎呀， 同埋佢踩個單車咧係偷翻嚟嘅，咁、 嗯、 所以咧佢話啦，如果佢哋咧係冇單車巡邏隊嘅話，就咁用步行嘅咧，相信好難拉到頭。先嗰個疑犯咯，所以佢哋咧嗰啲嘅單車巡邏隊咧，警察就話啊，原來咧對我哋嘅工作咧幫助都好大嘅。 哦，啊、哇，呢、這個犀利啊嚇！但佢追到好嘢喎，因為我啱就喺度諗用單車，但係佢哋將個凳啊較低咗，咁人哋就應該係高嘅，咁啊即係每一下都踩曬佢咁樣。所以佢都應該會啊好嘢喎，真係 嚇！佢哋嘅體能好啊， 係、嗯，所以話要訓練。原來真係原來做呢個警察嘅單車巡邏隊唔簡單，佢哋同埋兩個人一組啊，咁可能好似你咁講咯，一個就高啲凳，一啲座位較高啲嘅座位較低。 呢個佢哋先知啦，呢個 係啦。總之兩個人一組啦，同埋佢哋咧架單車都好多配備 嘅， 又有呢個急救 包啊，應該有 好多嘢嘅，係啦。所以大家都最主要想今朝同大家講咧，其實踩單車咧都係一樣會。俾人哋覺得你違例嘅話，會發出告票。 係呢、這個先至係重點啊！嚇， 重點嚟㗎。咁啊，但係好多同大家分享下啦。 係啦， 都幾得意啊！ 係啊，咁啊，踩單車最緊要都係做翻啲即係最安全、最守法嘅方法啦嚇。 係，即係夜晚嘅時候踩單車，記得前後尾燈都要有。 係啦， 係啦，最安全啦。咁 冇錯，頭盔啊嗰啲，如果你好嘅，即係方便，咪手套啊戴埋。 係， 因為有陣時候一個唔覺意，可能你跣親咁樣，咁你隻手你要落地啊嘛，咁你保護自己㗎嘛呢啲。 损啊咁样， 系啦， 争同护膝啊咁样咯，咁啊同埋大家留意啦吓，警察巡逻队而家原来咧系派多咗嘅警方，咁、所以唔好谂住咧做犯法嘅嘢，千祈唔好谂住偷单车， 唔好谂住有侥幸嘅心态， 冇啦，冇可能有侥幸心态啦， 周围都系 cam， 老实讲，其实系一个安全咁样，所以 冇错，大家留意啦， 奉公守法最紧要啊吓， 好啊，唔该晒 Didi， 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就系大致天晴嘅，早上部分地区嘅能见度系比较低，日间咧系比较干燥， 最高嘅气温去到26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嘅。展望听日啊，仍然系天晴，日间都系会比较干燥，新界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嘅云量就会增多噶啦。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2至4噶。 系咁啊，大家喺朝头早嘅时间啊，咁啊21度嘅气温，可能都有少少凉意嘅时候咧，今日都系多穿一件嘅风褛会好啲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去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系早晨，早晨，大家好。 系啊，同周博士一起跟进一下咧，一啲青少年人咧，啲轻生嘅问题啦。一连两集都会将成个调子咧都严肃啲啦。咁啊，同过往有少少唔同。点解咧？因为真系需要各方正视一个问题嚟嘅。咁啊，年轻人除咗系我哋未来社会嘅栋梁之外咧，咁亦都佢哋面对困难嘅时候，或者喺个情绪支援嗰度，点样可以帮得到手咧？估计都想周博士在两个不同的程度去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集呢就尝试在轻度去讲一讲先。我知道周博士有些 case 呢就再严肃或者严重一些的。严肃那些留在下一集先讲。轻度的交给周博士今天多方面跟我们多讲好吗？麻烦你。 是啊是啊是啊，我是。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关心的，近期香港都有很多学童轻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伤心。我们值得去关心，值得去学习怎样去面对，怎留意到一些症状，一些 symptoms， 还有当见到对方可能有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做呢？那我渴望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而有效嘅方法，我哋一齐学习嘅，好嘛？咁我不如先啱阿 O 讲咗啦，我先分享一个轻度嘅先吓，就系有好几年前啊，我遇到一位都系年轻人嚟嘅，年轻人嚟嘅吓，佢一个男子嚟嘅，佢当时啱失恋，结果个失恋因为佢俾个女朋友系讲啲好侮辱性嘅说话，呢、這个男人觉得自己废柴啊、冇用啊等等，嗰刻好激动吓。咁我有缘啦，因为我识得佢父母啦，咁啊同佢倾偈啦吓。咁当时一路倾嘅时候咧，我就用咗几招系好有效嘅，而令我最激动啦，或者最感动啦，就临收线，我倾同佢倾咗大概20分钟啦。然后临收线前，佢先同我讲，佢系华山博士，我本来谂住自杀噶啦。一倾嘅时候，佢冇讲得咁严重嘅吓，但系我听到似乎有啲唔对劲，咁我一路同佢倾。临尾佢先同我讲，即系收线前，佢系多谢你华山博士，我本来已经谂住自杀嘅，咁我先识惊啊当时吓，咁我用咗边几招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下。第一招我哋英文叫 normalization， 正常化，正常化吓，就系当个男子同我讲话佢俾个女朋友侮辱，然后佢觉得好，佢冇讲自杀嘅，佢就觉得好沮丧，人生冇意义，佢讲咗两次人生冇意义，即系做人冇意义。咁我開始聽到可大可小，所以我當時用咗個所謂 normalization 正常化咧，就我就即刻同佢講：，哇，難怪你有咁嘅感受啦！你俾你最愛嘅伴侶咁樣去傷害你，任何人喺咁嘅處境都會好難受啦。咁、啊、所以當我咁講嘅時候咧，呢、這個男子似乎就明顯感覺到一種被同理、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咁、啊、呢、這個係相當相當重要嘅嚇。咁、啊、呢、這個第一招。我想同大家讲，就是当佢任何听到对方讲一啲好负面嘅说话咧，千祈唔好就系话，唉、哎，冇办法啦，做人就系咁噶啦，无计啊，鬼叫你乜乜乜咩，咁就会落井下石啦。咁我可以多啲用难怪呢个字， 系 难怪唔系认同佢，嗱，我冇话佢啱，我净系讲嗰个说话点讲咧，就系先讲个处境，即系你咁爱你个伴侣，大家一齐成。几年啦，你投入咁多感情，佢而家咁样去非你、背叛你，仲讲啲咁侮辱你、咁伤害性嘅说话，难怪你依刻咁沮丧啦。佢即刻觉得佢嗰种沮丧系被明白同埋合理嘅，我冇认同到嘅行为，同时理解到佢嘅行为，咁呢个就变得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吓，咁呢个第一个我好想讲嘅，好嘛？ 咁第二招我想用咧，就係、是、因為當時佢有透露過嘅，佢就係佢一個死黨一個好朋友嘅嚇。咁、啊、我就當時即刻鼓勵佢，不如你試下同你嘅死黨溝通一下。咁我而私下又好好啦，我有呢個死黨嘅 contact， 咁我即刻就同呢個死黨去連結，去連結翻。咁啊等，因為始終我哋作為即係支持者，我冇辦法永遠陪伴呢位朋友嘅。咁盡量等佢有翻一個即係情感扶持系統啊！即係上一個人能夠健康成長，任何人都需要一個情感扶持系統，可以係屋企人啦，可以係教會啦，可以係家庭，即係好多唔同嘅方面。咁呢個係相當重要嘅嚇。咁第三點啦，最後一點咧就係我哋叫意義治療法。意義治療法就是令到個當事人找到他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那這個相當相當重要的，就是因為當我們找到，英文有一句說話很好的，就是 One who knows the why can bear anyhow， 即是說一個人能夠找到他為什麼， One who knows the why， 他為什麼能夠活著呢， can bear anyhow， 他能夠承受任何的衝擊，任何的傷害。咁、啊、所以第三樣嘢咧，我就同佢探索翻，佢其實嗰刻咧有啲嘢佢好值得去做嘅，咁佢就係投入做。佢因為遲啦，本來佢應承咗去幫一個朋友手做一啲義務工作啦，咁我就鼓勵佢去做。叫做完之後咧，佢就好興奮同我講話，好好開心啊，好有價值咁樣嚇。咁、啊、所以依三點好簡單，咁我今日少少嘅分享咧，即係希望大家多啲留意翻身邊人一啲唉聲嘆氣、一啲説話嘅時候咧。最切忌就是潑冷水啦，火上加油啦，或者我哋自己同佢一起抱怨落去啦，咁可能令到佢好沮喪。其實好多人以為即係輕生嘅人係無端端，其實或者一時衝動，其實所有研究都發現啦，係所有輕生嘅人咧，其實佢事前有好多求救或者求助嘅信號，只係我哋身邊人唔識聽或者唔敢去聽，唔敢接，聽到就避咗佢。咁、所以我哋值得去留意翻身邊任何朋友一啲即係求助嘅信號。咁我咪只係一個少少嘅關心，少少嘅同理，或者一兩句好簡單嘅說話，或者只係可以，我哋未必需要講一啲大道理，我哋只係需要喺度，你覺得點啊？我聽到你咁講，我好關心你依刻嘅感受喎、啊。你覺得點啊？你想唔想講多幾句啊？或者你願唔願意講多啲啊？咁呢啲就係一啲好有效嘅溝通方法啦，即係我聽到你乜乜乜，我好關心，嗱千祈唔好話我擔心你啊，我擔心你乜乜乜，咁佢又覺得自己好慘啊，我哋可以話我關心你乜乜乜，然後最後就係、是、你願唔願意講多幾句啊，然後我哋就停喺個位得㗎啦，唔使講嘢，等佢有一個空間，佢至少嗰刻覺得被尊重、被同理，然後佢當願意溝通嘅時候咧，可能就會有轉機。阿、欧，你听到我咁讲，你觉得点啊？ 活学活用你呢三招啊，由呢个正常化开始咧，逐样逐样去学习啦。当我哋成日个口讲话关心嘅时候，咁你真系关心，你即系学习一啲 skill 去关心噶嘛，唔系空手白入白刃咁样啊，零手全身，咁你好容易会令件事更糟糕嘅，有机会咁样。咁所以即系听呢个环节咧，你可以学习更多。无论系家长面向啦，以至我知依家翻紧工，特别系啲教师啦，即系一啲老师们咧，都可以用华山博士呢三招咧去尝试。打開一啲青少年人嘅心窗啊，咁啊處理下佢哋咁樣，或者大家可以多啲去傾談，多啲去了解，多啲去關懷啦，咁啊。今日早上咧，多謝曬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我哋由淺入深，下集咧就可能有啲 case 就嚴肅啲啦，或者嚴重啲啦，咁啊交俾華山博士喺呢個面向，因為我知道你喺輔導學都好有經驗啊。等華山博士多講少少好嘛？唔該曬華山博士今日，多謝你。 好，多謝歐，多謝大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卡塔爾一個政府代表團抵達加沙地帶，對人道主義援助物資通過拉法口岸進入加沙的情況進行考察。代表團由卡塔爾外交國務大臣哈特率領，是以巴爆發新一輪大規模衝突以來阿拉伯國家高級官員首次抵達加沙。 哈特表示，当前进入加沙的人道援助物资远远无法满足当地需求，卡塔尔准备向加沙地带提供更多援助，并希望有更多物资获准进入加沙地带北部。他又说，卡塔尔希望延长以色列和哈马斯日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卡塔尔正为此和相关方沟通协调。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一处军营的军火库遭到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后，当局表示已经全面控制局势。总统比奥表示弗里敦已经回复平静，又指大部分涉及事件的领袖已经被捕，但安全行动和调查工作仍然继续。比奥之前表明会打击企图破坏稳定的势力。前总统科罗马就表示，他住所一名守卫被人近距离开枪，另一名守卫就被带走。他未有提及边个开枪，但就谴责袭击军营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南韩釜山和南韩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议，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朴振在会后向传媒表示，三方重新在各方都方便时尽早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共识，并会共同努力促成峰会。不过朴振并未提及三国能够举行峰会的具体时间。韩联社引述南韩外交部官员报道，目前三方暂未就三国峰会日程安排达成协议，正是就多种安排进行沟通协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天气仍然天晴，日间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期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咧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近住理工湾位咧车多噶。而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咧接近芜湖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往九龙方向嘅龙尾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嘅车龙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对出开始车多噶啦。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方向咧都系车多噶，龙尾系接近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园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新墟車多，咁車龍咧斷斷續續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圍。清水灣道去翻西貢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孟公屋。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就係長沙環嘅大南西街係有水管爆裂，大南西街近住長義街嘅快線咧需要封閉，咁經過請小心。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理想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作为广东粤剧院的院长，曾小敏一直致力于粤剧的传承和创新，挑战以粤曲小调搭配美声技法演绎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二台话你知。 嗌好咧， 梗系嗌啦！我哋搭俗称吊棚嘅悬空式竹棚架，可以考虑采用职安局推出嘅优化版 I 型狗臂架。 佢同市面上嘅传统 I 型狗臂架有咩分别啊？ 优化版 I 型狗臂架增加咗第一粒螺丝孔同横杆之间嘅距离，俾电钻有更大空间进行安装。另外都缩短咗树杆嘅长度，比起市面上一般嘅狗臂架短，可以装喺上下楼层窗台之间墙身高度不足嘅位置。 师兄，你好熟行情喎、 梗系啦，我公司成功通过职安建升级企业装修及维修业安全认可计划，做咗职安建升级企业。个个工友啊，都提高晒安全意识啦！ 做咗升级企业，对公司有咩好处啊？ 职安局除咗提供免费顾问服务，仲有安全培训同培训津贴，公司仲可以向职安局申请资助，购买符合安全标准嘅防堕装置同埋相关设备，工友开工安全。老板自然放心啦， 多谢你咁详细解释、不过我头先讲紧嘅 I 只系谂紧今晚约会嘅时候 I 唔 I 落对方嘅膊头度咋 吓。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二台话你知。 我啱啱嚟到呢间公司，想同屋企人出去外游，唔知道攞假难唔难嘅咧？ 我都有少担心、今年好多朋友翻嚟香港一齐玩，唔知有咩方法咧？ 唔使惊，我哋公司系家庭友善雇主，会实施灵活变通嘅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协助员工平衡工作同埋家庭角色嘅需要。 咁好嘅，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啊，7:38，小伯今日今朝 spot 到你 ，spot 啲咩先啊？ 今日朝头早咧就先望一望啦，咁啊啱啱完成咗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就系红魔啊，曼联咧就对爱华顿啦， 3-0啊嘛，系咪？ 3-0、上力咯，相当之好，即系都系睇翻我哋一啲叫即系叫传统劲旅啦。咁啊，其实一直以嚟曼联呢段时间咧表现得都比较浮沉，但系呢场波咧你净系睇个数字嘅话咧，都会觉得咦？好似有少少翻嚟嘅感觉、 技术性击倒爱华顿啦，亦都系咁。爱华顿就屋漏兼逢连夜雨啦，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散班啦，定还是系俾人罚分啦？ 即系惨啊！要用散班呢个字嚟形容一队即系球队， 即系咁有历史嘅球队啦。 系啊，你谂下，由我哋踢波，唔系我哋，系我哋睇波， 系 我哋睇波开始，中学踢波， 系 到而家，其实一直以嚟爱华顿呢个名字都系陪住我哋嘅。 系啊，我哋都系边踢波边睇波嘅。咁啊，小白都讲得冇。冇错，不过琴日咧呢个热刺咧就失分啦，主场咧就俾阿士东维拉咧搞掂咗，咁阿士东维拉就作客2-1咧就赢咗热刺，咁啊维拉依家前半版，我印象之中好似排第四添啊，即 系啊，阿士东维拉而家就第四啦，你觉得啱啊？其实热刺咧，我哋一直以嚟都觉得佢睇得几好，好话好话，原来佢跌下跌下跌到第五噶咯，反而你觉得我哋之前曼联就可能会觉得佢比较上失水准嘅时候，其实而家曼联都系第六嘅，即系热刺同曼联咧，佢哋争2分嘅啫，唔算多。咁但系你话其实系如果真系叫做头几名嘅话咧， 好似阿仙奴咁，而家就榜首啦。阿仙奴30分，咁阿仙奴同我哋头先提及过嘅曼联其实都系争6分， 系 其实两场波都已经翻嚟 嘅，冇错啊。所以前六嘅位置咧，就每一场如果你系打和咧， 吓 都够麻烦噶啦。 系啊，冇错。 Top Big Six 咧，唔需要话喂主场失晒3分，或者作客攞唔到3分，系咧你一比一和波咧， 和波条数都已经真系够大家有排计噶啦。 因为你讲紧譬如曼城对利物浦咁样啦，咁啊一比一啦，咁啊真系直接令到曼城失分。咁啊意思系乜嘢咧？咁啊令到咧曼城原先咧主场23项嘅连胜咧就断缆啦，未能够追平啊新特兰啊喺1892年咧创造嘅英超顶级联赛球队最长嘅主场连胜纪录。咁啊睇翻咧南越亮咧今季英超对传统嘅 Big Six 嘅名牌球队咧都冇乜优势嘅， 系啊， 卫冕之路咧就难行一啲。呢个 响起一啲嘅叫警号啦。 嗱，呢个报章嘅形容啦，究竟实情系咪咁咧？咁当然啦，高普就靠住阿洛啦，即系一球又够全家啦。 哇，嗰球快射啊嘛，系嘛？ 系快射啊，好似有一条轨迹咁样，令到咧1-1咁。其实夏兰特咧都好劲啊， 夏兰特犀利啊。但系我觉得曼城最大嘅一个隐忧就系咩咧？大家都知道夏兰特好劲，而大家咧就不断去到研究夏兰特嗰个惯常嘅踢法，因为你谂下佢咁，即系佢而家就50球啦。几多球系头槌，几多球左脚，几多球右，其实大家都系心中有数。 佢连一个旁人入唔到波嘅位置，都入到波。 系啦，咁所以旁人咧嗰啲位置唔防嘅话咧，其他球队都会防一防，咁减低夏兰特可以入波嗰个嘅机会率啦。 其实你一俾波到佢到脚咧，无论系头顶脚踢咧，其实入波嘅几率咧，着咗有40几， 四成几，佢一垫波就危险噶啦。 你话哇40几啊，都唔够50%。哇，如果 球一球 两球，如果够50%咧，我觉得即系世界上啊，都真系世一嚟噶啦呢一位前锋。 你谂下当年朗拿度最 fit 嘅时候，佢真系一垫，佢真系成场波可以消失噶。但 系 一垫波佢就入波。 系啊，真系。 哇，嗰啲啊真系点解会成为传奇球星咧？系有个意思嘅。 因为英超嘅风起云涌，仲有场英超单头嘅，今晚黑就呢个富咸咧4点凌晨啊，对呢个狼队咁啊，中游队伍作赛啊，15位嘅富咸对12位嘅狼队，咁啊睇下会唔会就星期一嘅波通常都和波多啦，嗱呢个即系主持人嘅预测啫，并无实际数据支援嘅，系啦。 系啦，咁如果你话另外积分榜方面英超嘅好睇啦，但另外咧就系德甲方面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啊。见到你话古信同埋拜仁慕尼黑其实近6场波咧，两队都系赢晒嘅，即系唔系平晒，系赢晒啊吓。咁啊见到佢哋都厉害啊，因为见到你话古信咧啱啱其实亦都赢咗咧就系云达不莱梅啦，咁啊亦都延续咗佢嗰个嘅强势啊，咁啊叫作客仍然能够大炒云达不莱梅咧，咁大家当然开心啦。啊，你话古信开季12轮嘅比赛入边咧，系11胜1和吓，咁啊亦都追平咗咧就拜仁慕尼黑喺2015-16球季咧创咗嘅一个纪录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拜仁慕尼黑而家要追嘅话咧，其实佢哋有少少吃力，因为个势头喺人哋嗰度。 系啊，今季加盟你话古信表现大勇嘅格列沙加啦，即系旧时阿仙奴嗰一位球星啦，或者做过阿仙奴嘅队长啦，咁啊赛后就呼吁队友咧保持警觉啊吓，咁啊， 唔好冲昏头脑。 佢系咁样讲嘅，结局咧仍未落实，咁啊，我哋咧要继续保持依家嘅精神啊，足球赛场上边乜嘢都可能发生，佢啊最明白啦，阿仙奴啊。 试过 几季都以为坐定粒落， 由头带到落尾， 搞掂啦，点不知都搞唔掂，所以咧，沙加讲呢个说话咧。就非常有呢个说服力嘅， 系啦，佢简直系警惕住自己，又警惕世人。 系啦，咁阿仙奴嗰场波踢得好好啦，咁啊，夏维斯啊做英雄啊，阿迪达就神换啦，换咗夏维斯翻嚟啦，咁啊，呢一个头槌咧就弥足珍贵，令到阿仙奴咧就可以登上榜首啦。咁啊，呢个就系喺欧洲赛嘅一啲结果啦，或者赛果出嚟啦。咁啊，其实过去嗰个礼拜六日都好多场重要嘅赛事啦，即系譬如你讲紧曼城对利物浦，好多人都会睇啊呢场波咁样咁啊，唔知呢啲球赛可唔可以推动经济啊？呢啲真系 应该得嘅， 系啊。 咁喺香港方面，即係譬如你話酒吧搞下波咁樣，唔知啲人仲會唔會傾向返去返啲酒吧嗰度睇波？好似近排就真係少啲聽到。 因為呢排就冇乜特別大嘅亮點啦，咁都係一啲叫聯賽嘅較勁啦，咁所以未將個氣氛炒到好熾熱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咁喜歡睇波嘅朋友呢，咁總係會繼續支持住嘅。喂，講一講劍擊啦，好嗎？ 好啊，好啊。 香港2026年呢，咁主辦劍擊世錦賽，呢個呢都係一大亮點啊。咁睇返啦，其實呢國際劍擊聯會星期六嘅時間都已經宣布，香港將會2026年呢，今日第一次主辦世界劍擊錦標賽。今日到期時，奧運男子花劍金牌張家朗呢就有望啊，喺主場出擊呢就爭取呢個金牌喎。咁我哋亦都可以呢，即係現場觀眾方面就肯定主場呢，我平時都好難去到又去韓國又去歐洲跟佢哋睇㗎嘛。如果你香港有主場嘅話呢，我都好想入場感受一下，即係其他外隊嚟香港咧挑戰呢啲嘅叫做劍擊項目嘅嚇，咁一定係有亮點噶啦。咁見到啦，咁其實今次嘅劍擊世界錦標賽咧，嗱即係少少資料啦，一年一度嘅。咁今次咧亦都喺香港之前咧，曾經2017年啊喺亞洲博覽館咧就舉行過一個叫做亞錦賽嘅。咁所以已經咧有一啲叫大型劍擊賽事嘅經驗啦。咁今次咧能夠係世錦賽咧，咁啊叫做更加強啦，可以吸引到咧就係唔單止淨係亞洲區啊，歐洲同埋即係美洲方面嘅一啲嘅好手咧都嚟到香港，一齊咧就篤篤篤咁樣啦，希望咧咁啊到期時我哋梗係有主場之力。攞多幾個牌就最好啦。 嗱，講開主場之利咧，其實阿歐咧禮拜六咧都去咗維園嘅網球場咧睇咗呢個中國網球巡迴賽啊，咁嘅香港公開賽啦。咁啊，呢個中國網球巡迴賽咧就成個中國咧就不斷係咁打嘅。譬如打完香港站咧，下一站就會去翻澳門站嗰度打啦。咁呢個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啦，人生第一次入場睇網球比賽嘅啫。咁睇網球比賽好多 man 啊！咁啊，场嘅朋友咧就话：，喂，有飞，去唔去睇咁样？咁你听到我今日嗰把声都知道系唔系好在状态咧，特别系声音方面。我话使唔使嗌噶？咁啊，我睇网球唔使嗌噶，网球系一种绅士嘅运动嚟。 系啊，系啊。 你最好唔好嗌添，即系喺开波之前咧，你最好坐定另个人。 系， 跟住咧完结咗嗰一球，即系譬如抽击之后啊，对方打唔到啦，跟住拍手嘅时候咧，跟住拍， 系啦， 咁咧， 但都系唔使嗌啊， 都系唔使嗌嘅，即系比较安静。 但有笑位嘅，例如一啲幽默嘅位，又或者同一啲球童嘅一啲嘅叫做接触啦，即系球员同球童嘅接触咧，大家就可以笑一下， 系 都系绅士式嘅笑， 冇错冇错。琴日咧我都系睇翻，即系礼拜六我又入场啦，礼拜日就总决赛就冇门票啦，咁啊喺电视机嗰度睇嘅，咁啊有电视台都免费播咁样，咁啊都几好，有阵时睇下网球比赛，令自己个运动体育嘅维度咧就加阔啲。咁啊与此同时，其实维园咧除咗进行呢、這个中国网球巡回赛咧，咁我 take break 嘅时候咧，就过咗去睇呢个 FIBA 三打三啊，三乘三嗰个篮球赛，那个就系国际嘅赛事嚟嘅。咁佢门口咧都摆咗好多唔同嘅摊档咧，卖下啲饮饮食食嘅嘢，好似嘉年华咁。 系啊系啊。 咁当然你话睇波就要买飞啦，但系嘉年华嗰个部件咧， 嗰、那个就系一般人都入得噶啦。 系啦，与众同乐。 咁啊，嗰个嘉年华梗系要啦，你净系靠场入边嗰啲人，佢哋入咗去睇波，出边咪拍乌蝇。 系啦，咁啊可以推动下消费啦。所以成日话运动嘅产业链咧，点样可以叫做补足一下成个经济嘅来源咧？咁啊，多啲搞呢啲国际赛事咧，其实都真系帮得到手嘅。咁啊，所以睇翻本地嘅联赛都啱嘅。咁啊，港超联咧就李文啊甩开咗六分啦，领放咗杰志嘅。咁啊，多啲入场睇波都应该可以带嚟一啲场外嘅收益啦。咁啊，希望都鼓励下唔同嘅球迷啦，中意足球好、篮球好，以至头先主持人讲，譬如网球好或者三乘三嘅呢个篮球好，都希望大家入场支持下咯。咁啊，推动下运动产业链咧，都系不可或缺嘅一个经济效益嚟啊。One, two, It's all because of you. And if I make it through, 能够想象在2023年仲可以听到他们新的作品 The Beatles 的 Loud and Dan。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嗱，细细个咧，我啊经常咧同屋企人咧一齐玩捉二人嘅，唔、 哦、 知道你哋细个多唔多玩噶？ 细个有， 公园啦， 捉二人梗有，但系屋企人冇人同我玩。因为我家企跑得最快嗰、那个， 大家都唔想玩。 跟住我就同啲同学玩啦，咁啊喺屋企个屋村个平台嗰啲位去玩咯， 系 系啦。 仲有埋洲添啊， 捉伊恩咧， 河咁样咯，记唔记得？河 捉伊恩呢个名咧，有好多个唔同嘅演绎噶， 系啊系啊系啊， 又有卜哩哩啊， 卜哩哩啊， 有捉迷藏啊，其实系讲紧同一样嘢噶 嘛。不过河嗰个叫咩啊？就系捉伊恩啊。 埋 州 咯，唔系咩？ 河河唔系，我都唔记得咗啦，真系。 以前咩猜包先，咩包揼包小出咩剪舞福咁上下嘢，我唔 系 好记得，我记得系咁上下嘅，系啦。 河魔术师， 河咩啊？ 河魔术师， 河 魔术师 啊，好似有句咁嘅嘢喎，河 mask 咁样嘅，我记得系。 唔知咧， 我有一段记忆系断咗层，就系呢一段记忆。 点解啊？ 唔知道，可能跌亲个脑啊！其实唔系讲笑啫。总之你头先讲嗰啲嘢咧，我依稀记得自己有玩嘅，咁但系点玩呢我完全唔记得噶啦。系、 嗯、 啊， 即系过程唔紧要啦，最紧要系记得开心嘅系咪？ 系 啊, 啊，你系咪想喺二台玩捉伊恩？二台都好多， 想啊、 三楼都好多位匿埋啊！ 直头广播大楼嗰度玩啦、啊，一栋 大咗你会唔会即系如果俾你真系啊？而家二台有个捉伊恩日咁样，你会唔会想参与？ 梗会咯， 会好玩喎、 啊、 呢、 啊 這个， 真系好刺激、啊， 好玩喎、 啊， 因为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發掘到咧，原來即係我哋啲同事啊， 係啊， 發掘到原來我哋平時翻工嘅呢一棟大廈有好多位我哋係唔知嘅。 梗係啦， 有咩地方可以匿？ 嗰陣時咧，曾經同我估有七年前到啦，嗰陣時同當年嘅二台台長咧，喺度諗啊，究竟有啲咩玩啊可以？跟住咧就諗住抄 Running Man 啊、 嗯， 即係 Running Man 其實未好多時候都喺翻佢哋自己間公司嗰度玩嘅入邊，咁咧。就喺度谂啊，可唔可以用捉伊恩啊，或者其他嘅嘢啊，捉迷藏啊咁样，喺成个广播大厦嗰度玩。 嗯， 咁原先都可以进行，后屘唔知点解去到某一个位置就唔俾啦。 唔通呢栋大厦有啲地方我哋唔去得嘅？ 咁都一定有嘅，咁一定有嘅， 一定有，一定有。 你谂下，嗱做紧节目嘅时候，可能呢个时间，你谂下，我哋一日廿四小时都有唔同嘅节目噶嘛，系咪？咁一定会有人喺直播室度做紧节目，咁嗰啲人就冇得玩啦。而嗰间房我哋都唔入得嘅， 哦，系唔好骚扰佢啦， 系啦。 可能就见到我哋不断跑， 但系都可能会有人匿入嚟，坏嘅朋友就会匿入嚟。 谂梗系好玩啦， 系谂梗好玩啦， 有啲难度嘅。做咩讲捉伊恩啊？ 系啦，点解会讲捉伊恩呢？原来近日我哋啊，大陆啊。我哋会有一啲捉迷藏嘅游戏叫躲猫猫啊， 系内地嗰方面 咧，系啊系啊，内地嗰方面咧、有北京啦、上海、深圳多个城市咧，佢哋已经系进行紧呢一样嘢啦，系、大型咁样去玩嘅、即系三唔识七，大家就 group 埋一齐去玩呢一样嘢。咁、之前咧，其实就有剧本杀啊、狼人杀咁样啦，咁呢啲都系有个人数限制， 系、 咁但系躲猫猫咧就冇、 哦，咁几好啊，冇咗杀字啦。和谐好多， 系温柔啲添啊！ 你之前 啲 听到都惊， 有啲惊惊系嘛？嗱，咁今次呢一个咧，其实佢系混合埋咧，配合埋呢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嘅、就 系 佢哋首先有一班人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可能咧就系、大北公园咁样咧，假设冇呢个公园，我作嘅咋？大北公园咁，大家咧就一齐嚟到呢度，咁然后咧就一齐 download 嗰个 app 就系地图 app 嚟嘅，系、啦，地图嘅应用程式，然之后就要输入你哋呢一 group 人嘅。一个密码咁样，咁、你就会入咗同一个 group 啦，然后咧就 几十个人一齐玩噶， 40个都有，200个都有，好多人嘅。咁大家入咗落去之后咧，就会选择究竟咧就是、抽签啦，究竟你系猫定系老鼠。咁、除咗个应用程式嗰度咧，话俾你知啊，你系猫之外咧，你仲会有个手带嘅，好似荧光棒咁样摆喺只手度嘅、即系以作识别嘅。咁、所以大家咧都会着长袖衫俾人哋睇，究竟佢猫。 本身我识唔识别得到边一个，我就唔知嘅，唔知边个猫，唔知边个老鼠嘅。 唔知噶，唔知噶、okay。你有冇玩过猫捉老鼠啊？ 我麻英捉雞仔又玩過 ，OK 唔緊要啦，類似 都係捉， 都係捉伊恩啦， 都係捉， 係啦。咁貓有幾隻？咁大多數其他市民咧、平民咧就係老鼠嚟嘅咁樣，咁就要躲，即係躲避呢一隻貓咁樣。係，咁大家咧其實啊。开头由40几个人会参加，到最近咧，其实已经有成200人参加。点、解大家会啊，即系唔再去玩狼人杀啊，唔再玩剧本杀？点解会走去玩翻好似我哋以前会玩嘅游戏呢？究竟系点解呢？原来当中咧好多玩家啦都有分享到同啲记者讲，就系、是、话其实喺玩嘅过程当中，一个钟佢哋系跑咗一局嘅一个钟，就跑咗17000步，佢哋就觉得可以锻炼身体，同、埋可以咧系帮佢哋喺缓解佢哋工作嘅压力啊，即系可以跑到啦、因为做到运动出咗汗啊嘛、同时间咧可以即系识到啲新嘅朋友。 哦，咁啊啱嘅，咁啊啱。 同埋佢哋就会觉得啊，好似平时打机咧，成日对住部电话啊， 真系身体力行啦。 系啦，真系咧玩翻啲传统啲嘅游戏。 又唔使净系 VR。喂，呢、這个如果你话拣喺王府井大街玩，未必得、因为你呢头跑完嗰头，哇，嗰边好多美食、你即刻食翻啲卡路里。 食翻啲卡路里， 拣喺故宫玩咯。 故宫太大、 咁就要你跑啊嘛。 我入边实要赶我哋走，如果入去玩。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玩翻多啲传统游戏啊！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咧，继续请我哋嘉宾出场啦。今日咧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啦。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 OPEC 啊，又开会啦，有啲乜嘢消息咧可以同我哋先行分享先啊？唔该晒，温生。 系啦，咁本来咧就油组咧就喺今过去嘅星期日咧，即系26号咧就举行咧就大会咧就制定咧就明年嘅产量噶。咁但系据路透社嘅报道就讲啦，就话有两个非洲国家，包括安哥拉同埋尼日利亚咧，就拒绝咧就作出大幅嘅减产噶。咁因而咧就令到咧油组咧就需要延迟嘅开会日期，本来由过咗嘅星期日，而家咧就延迟到咧就今个星期四嘅，即系30号噶。咁但系据最新嘅消息嘅讲法咧，就话似乎安哥拉同埋尼日利亚咧，喺同油组咧已经咧系相当之接近咧达成协议啊！咁相信咧喺今个星期四咧，油组咧就将会向外咧就宣布咧组织明年嘅一致嘅减产嘅决定噶。咁至于今个星期油价可以反弹几多咧，就真系要睇下咧个油组嗰个减产嘅数量系几多啦。 咁再转个角度咧，睇埋上个礼拜咧，都系美国嘅感恩节啦，个销售嘅大日子，情况系点咧？咁一路打落嚟，仲有 Black Friday 同埋 Cyber Monday 咧，咁啊，睇一条数先，温生同我哋， 系啦，咁啊睇翻咧喺11月嘅首先睇翻上个星期五啦公布嘅11月嘅美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就只系得个50.7嘅指数点嘅啫，咁啊同10月份咧就系一样冇变嘅，咁啊数字咧唔算好好，咁但系咧总算咧叫做咧就避过咗经济出现收缩嘅情况，咁啊另外咧万事达卡嘅spending pulse 嘅报告咧就讲啦，佢就话咧今年咧美国嘅黑色星期五嘅整体嘅零售销售咧，咁啊当中就包括实体店啦，同埋网上嘅销售等等咧，但系又唔包括呢个汽车销售同埋呢一个通胀嘅调整，咁啊按年比咧就增长2.5%嘅，咁啊当中咧实体店嘅销售嘅增长咧就1.1%，相反咧最大嘅增长咧就来自网上购物嘅，咁啊增长咧达到8.5%按年比，嗱呢度咧。 個數字咧有一樣嘢要值得留意嘅，呢一個嘅黑色星期五嘅零售銷售嘅數字咧，就係唔包括通脹調整嘅，唔包括通脹調整，我哋見到咧個實體店加埋咧個網上銷售一齊加埋咧，就係按年增長只係得個 2.5% 嘅啫。咁大家知道過一年咧個通脹，美國通脹都好嚴重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增長 2.5%， 實體實際上如果你計埋個通脹仲係唔係上升咧，我都好質疑噶。咁就個數據咧就兩個數字啦，呢、一個黑色星期五嘅數字啦，咁再加埋頭先我所講嘅美國十一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啦。俾大家俾我嘅印象係咩咧？就話美國經濟雖然可以避過咗收縮，咁但係咧亦都好唔到去邊度嘅。 咁啊轉個角度又同我哋一齊跟進下咧，今個禮拜咧歐元區咧將會公布通脹數字啊！記得上次咧即係十月嘅數據咧就急跌，今次嘅估算又係點咧？咁啊當中又有啲咩啟示咧，温生？ 我哋見到咧，就今個星期四咧，就歐元區咧就將會公布十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就這個會係歐美國家嚟講咧，係第一個公布嘅十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咁我哋記得十月份當地歐元區嘅年通脹率咧就係急降到去 2.9% 嘅。咁當時咧就大大增強咗咧市場咧對歐央行咧加息周期見頂嘅估計。咁但係咧早前咧就歐央行咧就已經係警告咗啦，就話咧去到冬季期間咧就提防咧。就個通脹有機會係回升嘅咁樣樣，咁而歐央行咧日後咧正係因為咁嘅緣故咧，通脹有機會回升啦，咁所以呢個加息咧仲有機會可能會持續嘅咁樣樣。咁實際上係咪真係咁樣樣咧？咁去到今個星期，咁我哋就可以知道歐洲嘅最新嘅通脹嘅情況啦。 咁再轉個角度睇埋咧，紐西蘭嘅議息會啦，今個禮拜啦，咁大家有啲咩係值得關注嘅要點咧？ 嗱，紐西蘭咧，大家可能真係少留意，因為佢平時都唔係太多消息。咁但係咧，最近咧的而且確咧，有啲嘢咧係值得我哋關注嘅。首先，今個星期三就紐西蘭咧就將會議息啦。咁就因應當地嘅第三季嘅年通脹率高企 5.6% 啦。咁所以市場普遍都覺得咧，紐央行會維持佢嘅息率喺 5.5% 係不變嘅啦。而家市場關注嘅就係紐央行會唔會咧？喺下一步個貨幣政策咧，會俾市場一啲嘅啟示咧，係繼續加息咧，定係將會轉為減息？咁呢個睇下佢點樣講啦。咁但係我相信以 5.6% 嘅通脹率咧，佢都好難短期裏面作出啲咩減息行動噶啦。咁另外咧，紐西蘭咧有唔少嘅政治嘅變化咧，亦都值得我哋關注嘅。嗱，紐西蘭國家黨就我哋知道咧，佢喺早個零月前啦，咁佢已經係贏咗大選噶啦。咁但係咧到做啱過去嘅週末咧，佢先能夠咧係籌組到個聯合政府嘅，咁佢哋個政府嘅個大選嘅政綱咧，因為即係佢個總理啦，咁盧克森啦，佢嘅當其時佢嘅即係大選嘅政綱咧，佢就話咧要增加移民人口，咁同埋咧要容許咧就外國人咧就買當地嘅物業，咁去盡快咧就將紐西蘭嘅經濟將佢扭轉過嚟，咁呢啲咧都如果真係實行嘅話咧，咁係會令到當地經濟會有一個較大嘅推升嘅作用，因为唔好忘记纽西兰嘅人口比我哋香港仲要少嘅，咁所以如果佢加大个移民人口咧，咁同埋又准人去买佢当地嘅物业咧，咁系有机会咧系令到佢当地嗰个经济会加快增长，咁呢个对纽元嚟讲可以视之为一个利好因素噶。 最后温生同我哋跟进埋咧，以巴同埋阿根廷嘅发展咧，究竟系点样啦？咁因为入边都牵涉好多商品嘅价格嘅一啲升升跌跌啦，咁交俾温生。去讲啦，唔该。 好啦，咁以巴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似乎咧就有缓和嘅迹象啦。咁而呢一样嘢咧，对美元嚟讲嘅话咧，系较为有利嘅，因为先前咧大家都担心就话喂，以巴如果继续搞落去，会唔会即系会令到整个中东会扩散到整个中东咧个战事？咁如果系咁嘅时候，美国会唔会卷入其中咧？如果会嘅时候，又会唔会令到美元嘅汇价有机会下跌咧？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当我哋见到咧，以巴似乎有和解嘅迹象啦。咁即系话美国卷入去中东嘅战争嘅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咗啦。咁呢样嘢对美元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噶。咁所以我都相信咧，就短期里边咧，美元咧可能咧会从佢之前嘅跌势咧系有机会稍微稳定落嚟噶。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大家可能冇乜点留意啦，就系阿根廷咧上个星期咧就大选就有咗结果噶。咁咧就个新嘅总统叫米莱啦，咁佢就赢咗嘅。咁而佢嘅政纲咧，佢讲咩咧？就话咧佢系 想取消阿根廷嘅披索，就將阿根廷全國咧就全面用美金嘅。咁如果真係咁做嘅時候咧，會對個美元咧會帶嚟較大嘅推升嘅作用，因為有較大嘅需求，有個推升作用喺度。咁當然咧，佢會唔會咁樣做咧？我哋仲要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呢個係值得我哋咧係留意嘅一個因素嚟㗎。 好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啦。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好嗎？ 唔該曬， 多謝你，拜拜。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埋我的号，走足偏偏就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让课室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用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闹闹过后没印象。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开口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才演。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都受重伤，问问住住太长或差弱。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要扮沉着。 8:23带嚟佢嘅作品啦，佢系 Yan 周恩廷有呢首 Louder。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全球从疫后复苏，香港要捉紧时机，加强做好对外宣传，提升香港喺区域设计创新产业形象，促进香港成为亚洲区内创意设计中心嘅独特角色。Design Inspire 创意设计博览作为其中最重要嘅全年推广活动，今朝早我哋就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杨佩仪小姐咧，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嘅活动噶噃。Candice 早晨， 早晨啊，思芬 ，Candice 候可以同大家讲下今年嘅活动焦点啊？ 好啊，我哋系一个全年推广香港创意同埋创新设计嘅 O2O 活动，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今年咧就系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意香港作为我哋嘅赞助机构。其中一个重要嘅任务咧就系要 inspire 同埋要连结国际设计精英。我哋系集合唔同领域嘅设计师同埋创意人才，透过线上线下唔同嘅渠道，向业界同埋公众人士去推广香港嘅精彩设计。 Candice， 另外都不如介绍一下有关 Design Inspire 嘅 O2O 计划内容啊。 好啊。designinspire.com.hk 网上平台是介绍最新的设计趋势，有一些跨界的项目甚至是虚拟的展览，那你会看到一些平面的设计、品牌设计、产品、建筑和室内设计、时装设计等等，还有一些是运用最新的艺术科技制作的互动体验。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设计师的专访，宣传香港的设计实力，亦都会介绍香港不同领域的设计精英的成功故事，邀请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设计理念或者是设计风格。通过提升香港设计师的曝光率，我们希望去加强各地品牌和他们的合作的。另外呢， Design Inspire 网上平台刊登了香港设计师和设计公司名录、行业资讯，去帮助香港的设计行业去开拓更加多的海外商机的。另外呢，在这个网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香港各大设计界相关机构所举办的创意工作坊和研讨会，方便大家参与。 除了线上宣传之外，不知道今年的 Design Inspire 有没有什么新的线下活动推出，可以都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好啊，为了加强香港联系全球市场，我们今年是推出了全新的一个叫 Design Inspire in Motion 计划，去举办一系列的实体专题展览，也都有境外的商务考察团和啲交流活动嘅。咁其中咧就包括喺香港、日本同埋大湾区举办一系列嘅巡回展览，展示香港设计师嘅平面设计、艺术装置、数码艺术、摄影、插图等等，向海外去推广香港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嘅。另外咧，我哋系组织咗香港设计师创意考察团，今年去咗日本东京同埋中国嘅安徽省合肥市，等更加多中国内地同埋国际企业咧系认识到香港优秀嘅设计师。特别咧就系我哋希望帮助一啲初创企业去走出国际，拓展内地同埋亚洲嘅市场。 能够知道 Design Inspire 咧，以上提及嘅专题展览咧，正系喺铜锣湾展出。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今次 Design Inspire in Motion 展览主题咧就系叫设计源流，展示香港嘅文化传承同埋佢对现代设计嘅影响。咁展览先后咧就喺大湾区、东京同埋香港三站巡回展出过。较早前咧喺十月，我哋就系带香港嘅设计师响东京参加 Design Art Tokyo 嘅展览，喺涉谷表参道嘅设计空间咧去举办咗个 roadshow。部分作品咧而家就喺铜锣湾地铁上盖一个人流好旺盛嘅商场去再次展出嘅。今次设计源流的艺术品是取材自香港日常的城市体验，这些作品其实是很有故事性的，是着重刻画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一些设计师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重新演绎一些传统未来手工艺的创作。我想讲下，就是其中有两位设计师麦景维和冯达伟，他的展品是用了香港街头回收得来的各种霓虹光管拼合成一个新的霓虹灯的装置，希望去发掘霓虹灯招牌行业的新路向。同场还有展出范乐儿创作的沙池再发现系列的作品，他带我们去回顾香港游乐场的历史和发展，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香港城市景观的集体回忆。还有一套叫做小街坊的公共空间设计，展示北角社区过去和现在的缩影，作品是重新设计和改造一些二手家私，包括是台台等等，这样参观者去扫一扫这家私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收听到有关北角街坊日常生活的有趣故事。设计源流的展览是免费入场，展期是去到11月30日，我们准备了一些精美的纪念品，当然就是先到先得。 咁精彩的展览，如果听众错过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可以参观呢？ 我们将这套这么有意思的活动是制作成虚拟展览， O2O 在网上和实体是一起展出的，各位是可以去 Design Inspire 网页体验一下， 另外在12月23号至到26号圣诞假期呢，观众亦都可以去到贸发局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主办的潮活11公众展览是继续参观。潮活11呢是推广香港文化创意，特别就是设计、音乐和数码娱乐，有不同的主题区，包括就是飲食、家居时尚、美容健康和大湾区的生活体验。咁大家呢在圣诞假期记住去买下嘢食下和玩一下啦。 其实香港贸发局呢都将会继续不断咁样推出最新嘅环球设计资讯，所以欢迎大家咧浏览网站www.designinspire.com.hk 同埋 follow HKTDC Inspirations Facebook 嘅专页。今朝早唔该晒你 ，Candice，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表示，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附近是当地星期日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四名中国留学生车祸身亡。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及驻多伦多总领馆高度重视，大使松培武要求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积极妥善处理有关事宜。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向安大略省警方核实情况，同时迅速与有关留学生家属取得联系。总领事罗伟东受松培武委托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目前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正持续跟进事件进展，全力妥善处理有关后续事宜，同时提醒在家学生关注交通安全。警方推出网上服务申请平台，将在今早十点正式启用。首阶段提供边境禁区许可证、道路活动许可证和外境拍摄的申请服务。警方说，三项服务以往申请人数较少，但市民需要填写和递交申请表，并附上相关纸本文件，期间需要在办公时间亲身排队，如邮寄申请可能会邮递失误，人员收到文件时要花时间输入资料。警方认为平台可让市民更便捷提交申请和进行网上支付，以及查阅申请进度，并减省内部人员处理申请的时间和出现人为错误的机会。警方指平台的研发成本大约2000万，已经反复进行系统压力测试，包括私隐风险评估，并预计明年9月将推出第二阶段，包括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无犯罪记录证明书、查阅刑事定罪记录资料等。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向拜登表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后，以色列将会全面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但他亦表示，如果能够促进更多人质获释，他欢迎延长停火协议。白宫就表示，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同意继续努力，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哈马斯之前表示，如果以色列释放更多巴勒斯坦囚犯，他们愿意延长和以色列之间的人道停火两至四日。日经平均指数报33,682点，升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46美元，卖出2,0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49.64，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4。人民币7.151，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日间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期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先讲翻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秩序湾街市综合服务中心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爱秩序湾街市啦，综合服务大楼对出。咁另外，青朗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去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咁再讲一次啦，就系、是、青朗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深井，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啦，落翻丁九桥方向咧比较车多。公主道去返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呢都开始有车龙㗎，排到去御龙居呀，就係公主道去返红隧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过咗御龙居。咁讲返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公主道过海，咁头先讲咗啦，有一段咧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土木工程拓展处嗰段，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都系排到去御龙居，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东隧去翻港岛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狮隧出九龙车龙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啦去翻九龙方向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由蝴蝶谷道至到苏屋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三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在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挤塞，车龙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飞冲天，武极飞行，电视纪录片《武极飞行》，跟随非一般机师，飞越只能靠飞机先可以到达嘅穷天极地，由阿拉斯加冰川到南美隐世村庄，再直航墨西哥森林，沿途探索未知国度，欣赏机师超凡嘅技术与热情。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准时起飞。 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 O、小白、Vicky、船仔， 神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是做啲乜嘢呢？问下两位先，几耐冇认认真真咁样望过自己个样，照下镜望清楚。 咁啊，日日都有嘅， 好细致咁样望， 好细致噶。 边度生咗一粒物啊？ 咁呢啲一定要睇。其实我哋朝头早即系男士啦，剃须嘅时候咧，都会望一望块镜，边个位又睇得唔干净，所以其实睇得几细致。 你唔望住嚟剃咧，会剃损噶嘛？ 系啦，同埋有啲须咧好古怪嘅，你剃完你以为你自己剃咗啦，啊原来佢仲喺度噶，所以要 check 噶。 咁就啱啦，多啲了解自己，然后一齐今日画一幅自画像。 哦，咁啊， 自画像啊，唔需要望住自己的样子去画噶，系咪啊？ 即系你从自己了解咗自己个样系。 我是印象派的画家嚟 嘅，所以你个脑袋里面自己个样系点嘅？ 我成日都话我成日都话我系法国野兽派， 系啊， 以前有个学派系叫野兽派，就好、是、粗犷嘅，系啦、啊，即系无论画只狮子定画个人都，你发觉、啊、哇，好狂野喎、啊，嗰啲锋笔， 即系、 啊、 全部都系自 系啦 咁样嘅， 系啦、啊，比较上 wild 啲嘅、嗯，我就系嗰派、 抽象派。抽象派嘅画家，我咧其实由细到大咧画自己个自画像咧，都系用火柴人嚟表达嘅。 诶、啊，我哋似乎系一脉相承、 啊。系啊，大家系同门师兄弟。 系啦、 啊，系咪先？ 你知唔知咧？我细个妈咪教我画人像或者画图案咧，人嘅头系点画咧？画咗个圈啦，就写个人字落去、啊，就会有两撇音啦。 哦、 我到而家都系咁画嘅。 我就咁谂嘅时候，画个圆圈加个人字咧。我以为两撇一撇须咋？ 唔系，你会画埋眼耳口鼻噶嘛？ 哦，原来你系喺个人字下都画眼耳口鼻。 系啦，即系个圆形入边喺个高位处就画个人字。咁有啲咧就会头发系用几支一两支草咁样代表噶嘛？ 系噶， 系啊。 系啦，我而家就即刻画紧啦。我咧条裙就三角形嘅， 系 最简单。哦、 但唔得喎，嗱，我同阿 O 就话可以火柴人啫。 系啊。 你以前都叫画画噶喎， 系啦，其实咧系好中意画风景，我系好中意画物件同埋一啲比例上面嘅嘢。 佢唔系画画， 佢唔中意画人啊， 佢系教人画画。 系啦， 唔系， 你同我讲话火柴人。 等阵先，我系教小朋友画画嘛，咁所以我教呢一个方式嘅小朋友画系啱嘅。如果你话真系素描咁样， 解释即系掩饰。 我画。 嗰啲拍拖情侣成日都系咁讲嘅，你咪解释咯，解释即系 啱噶啦， 唔好斗嘴字， 系 我今日 错晒啦， 我今日把声已经好差，连调停嘅角色都做唔到， 做唔到啊，系啊，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 系 啊，家衰啊口不停，好啦，嗱，你画嗰个就系你嚟啊， 系啊，我嚟噶啦 ，O K 嘅都 几 Q Q， 系啊， 哇， 系，做乜啫？ 系啊， 我觉得你呢个真系要摆上去， 我呢个简单啲啊，嗱，得三条毛，戴眼镜，眼细。嘴细都是我嚟嘅，手短脚短呢、這个就是我啦。 你头发 就正宗火柴人咁嘅样咯，我呢都系火柴人嚟噶咋，但我觉得 Vicky 嗰个真系唔收货。 点解啊？ 我觉得真系唔收货。 你可以画靓啲咯，因为你嘅能力系高过我哋啊嘛。 系咯，即系你起码有素描自己嘅样子出嚟先啦，系嘛？ 即系等于捐钱。你大系啦，等于捐钱。你大有钱佬，你梗系 捐 多 啲 啦。我哋啲小市民，梗系 捐得一蚊得一蚊， 冇错啦。小白，你系画成点？俾我睇下先吓。 哦，画紧人嚟，我即刻画。 我有画 啊， 即刻画啊， 我都画咗噶啦。 朝头早画下画啊， 系啊， 洗 要啦。 我而家嗱，我画得仔细啲啦。我记得我自己咧系有面上面系有嗰啲雀斑嘅加埋落去。 嗱，就系咁咯。 嗯。 我画咗饭镜俾自己嘅，其实都系火柴人嚟嘅、哦。 小白同我有啲似、 啊， 系啊，小白嗰个多啲头发。 火柴人， 啊、现实嘅世界，小白都系多啲。 即系坦白讲，火柴人有几多个板斧啊？ 系啊， 你火柴人最多都系个头圆啲或者个头方啲嘅啫。 冇错啦，系啊。 所以我觉得我同阿 O 真系得嘅。嗱 ，Vicky 转头应该扫描一下自己嘅样 子， 你攞翻你自己一张相出嚟，喺你个电话嗰度望住， 我对住镜， 然后扫描，扫描嗰个样子出嚟， 扫出嚟系咪？ 我觉得应该要啦。 我净系画过我啲狗啫，扫描过。 咁啊唔啱咯。 自己又未试过，我真系试下。 今日我哋嘅命题咧 就 系、是、自己嘅自 画 像。 咁我哋就派咗个代表就系 Vicky。可以掃描一下自己的樣子出嚟， 等俾大家睇下佢哋兩個嘅火柴人有幾似啊！ 嗯。 之前有讲过，如果你有一个有兴趣的对象，而且希望获得对方的青睐的时候，可以找他帮一个小忙。不过除了帮一个小忙之外，称赞对方都可以是一个关键的、哦、究竟为什么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时间像一个圈，我把自己绕在里面，追赶太多游戏，天空可以撕去活来过，人静好飘零，想一下追寻，心事未倦的诗句，还是透明。And we gotta lose it all.Yeah. I can still feel the word is true. Why are you running, running for? If life is just a game, we all lose it all. 人会中意上对自己有好感或者是比自己有高度评价的人，这个就是跟好意的回报性有关。因为人都是想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所以自己的意见获得认同或者提议得到支持，行动获得赞赏，都会拥有一个极高的满足感。人际关系带来的满足感、赞赏、共鸣，这些亦都叫做社会性报偿。所谓的报偿不是指金钱，而是受到认同、瞩目或者尊敬等等的情感。获得社会性报偿的人会依照好意的回报性提供对方社会性的报偿。不过这种方法对于自我厌恶的人或者自我评价不高的人反而就没什么作用了，因为可能会觉得对方的好意只是一些客套的说话。遇到这样的人，不妨透过朋友表示赞赏，而且这种转述法是非常有效的、哦、例如你从同事的口中得知原来上司对你的工作成果很满意，这样就算你同上司之前其实都没什么交集，都可能会对上司抱有好感，因为透过第三者得到消息会比本人口中听到更加可信。所以其实称赞真是有很大的魅力，大家不妨多点赞下其他人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璇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当我哋好多时，如果即系上堂嘅时候，或者以前细个读书啦， 上堂，其實我哋都有啲方法係可以令到嗰個講者咧，各位老師咧係可以講得更加多。 係 係啦，咁如果我哋作為唔單止就係上堂嘅，而家我哋都會遇到好多，例如去一啲嘅講座，我哋點可以令到台上面嘅人咧可以講得多啲？嗱，呢個係一個好好學嘅方向嚟嘅。因为如果我真的去参加某一些的 talk， 我去听人家讲嘢，是因为我真的想去听人家讲。咁如果我纯粹坐喺度嘅话咧，唔系一定要抄笔记，但系纯粹坐喺度一碌木咁样咧，原来系好影响台上面嗰个讲者，佢未必咧可以将佢自己最好、最多精髓嘅嘢咧。讲出嚟嘅 都系，有阵时睇嗰啲栋笃笑咧，即系你譬如嗰个搞笑嗰个人咧，下边啲人冇反应， 冇错啦， 其实都几 咁，佢就只系读翻佢自己嘅稿啦，咁样，即系例如咁讲，演唱会 系 演唱会，如果发现台下边嗰啲观众咧系特别有反应嘅话，大家都试过啦，可能台上面嗰位歌手咧，佢会讲多少少， 系噶， 讲啲唔同啲嘅嘢，我哋咪成日睇啲报纸就喂第一场或者喂你都冇啦第七场。好笑啲，又爆咗啲料咯，咁啊有机会系啲嘉宾令到个歌手爆多啲料出嚟， 同埋有好多歌手好中意讲嘢啊嘛， 系啦， 包括陈奕迅啦， 系啦， 即系你入去听阿神唱歌，有三分一时间佢都喺度讲紧嘢， 系啦，咁啊而家啲歌手其实好多咧都好重视嗰个叫做讲嘢嘅环节， 因为 系好直接咧同嗰啲乐迷去到沟通嘅，好啦，咁但系乐迷咧都要俾反应，先至可以令到台上面嘅人咧觉得个气氛喺度，可以讲多啲，所以咧系相辅相成嘅，唔系净系台上面嘅人讲嘅，如果台上面嗰位歌手佢斋讲冇反应嘅话咧。佢講一兩句佢都收姜嘅，其實最終嘅咧，即係叫冇攞咁多嘢嘅咧，都係台下邊嘅觀眾。所以咧喺我好多時候，我哋聽緊台上邊嘅人去到講嘢，或者淨係聽你對面嘅人講嘢咧，你都可以俾多啲身體上面嘅動作，去到有利有佢可以跌更加多嘢出嚟。 大家都係講求一個互動啦。 冇錯啦。咁有啲咩辦法咧？好簡單，就係點頭。原來曾經做嗰個實驗，個實驗係咁嘅。在45分钟的时间里面，一直有一班学生就听着台上面的老师在讲 话。我们点头，小白一直讲我们点头。你继续讲。 好，头15分钟的时间点头的次数Professor 是刻意叫学生是多一点的。等老师就在台上面的时候讲的时候，那个反应看看他怎样。好了，15分钟过了，然后15至30分钟的时候，Professor 也都叫那些学生，好了，唔好俾反应，突然之间唔好俾反应，然后咧去到第30分钟至到45分钟咧，啲反应又再多翻。 哦，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会发现得到老师嗰个变化，例如开头咧老师会做一啲嘅互动，甚至乎咧系 out of syllabus 啊，即系呢个课程以外嘅嘢咧，原来系会多咗嘅，即系一啲常识一啲学术以外嘅嘢咧，连常识都多咗，咁老师系讲得雀跃啲嘅，喺中间夹住咗冇反应嗰个时间咧，你发觉老师都发觉，咦，原来系冇料到班学生，咁佢就净系跟翻佢嘅课程啦。 系咪我讲得好深咧？听唔明咧？ 佢 发 觉成班人 即 系发紧 梦 咁样， 好似吓， 即系佢嗰下佢寂寞啊，佢得翻自己一个人啊嘛。咁于是乎咧，老师讲嗰啲嘢咧，就开始有少少净系依书直说。好啦，去到30分钟至到45分钟嘅时间，突然之间因为着咗嘛，Professor 咧又可能 send message 俾学生，好啦，大家要俾反应，个反应真系好简单，净系点头。咁老师咧呢一刻咧，佢发现啲学生个反应唔同咗咧，原来佢嗰个嘅叫做心理行为亦都会改变嘅。嗱，呢一个咧，虽然喺个老师嘅角度嚟讲，佢系教紧书，但系老师唔知道原来 professor 就做紧个实验嘅， 系， 咁所以相当之有趣。咁啊，证明到呢样嘢，原来人嗰个反应或者 professor 喺嗰一堂上面45分钟入边咧。原來係個 professor 操控緊個老師個節奏嘅，咁操控嘅方法咧，就係佢利用一班嘅學生 點頭 嘅次數、參與嘅程度，去到令到台上邊嗰位老師咧有唔同嘅反應，同埋個反應嘅程度係到底係多定係少嘅。咁所以原來喺讀心術嘅入邊咧，我哋想令到一個人係容易俾多啲資料啦。俾多啲情報啦，露出馬腳各樣嘅嘢咧，都可以喺我哋嗰、那個。扮演投入程度或者真系投入程度嗰度咧，去到控制对方。 咁都系，开麦都系嘅。有阵时同拍档们咧，系点样可以叫做炒兴个气氛咧？ 系啦， 咁啊对方嘅一啲嘅 都唔笑嘅 神情都关事， 系啊。系啦，又或者咁啦，我哋三个都会访问啲嘉宾噶嘛。 系啊， 我哋有陣時會遇到啲嘉賓咧，好犀利嘅。我哋講完一大輪嘅，我哋 lead 咗佢講啦。啊，好啦，誒，終於咧就問你啦。今次呢部電腦維修嘅方法係咩咧？ 嗯， 佢一句就話俾你聽，其實就開咗粒螺絲。然后就搞搞入面就得噶啦，咁佢就会就真系会令到我哋 dead air 嘅， 就停咗落嚟， 停咗落嚟嘅，所以我哋呢啲叫做话题终结者。咁点样令到个话题终结者更加多说话呢？其实亦都好考，即系当然即系台下边嘅嗰个反应啦。咁如果你会遇到啲人真系完全冇反应嘅，咁嗰啲就可能即系天生嘅一个即系话题终结者啦。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能够咧喺我哋嘅身体嘅表现上边去诱使对方讲得更加多。嗱呢个情况咧，我哋如果作为学生嘅时候咧，当然系可以令到老师讲更加多嘅嘢俾我哋听，令到个趣味性更加强啦。但如果用在一些譬如偵緝啊或者心理學家上面呢，他們就可以在這些反應上面令到他的無論是他 target 啦，定還是他 client 即是他客人呢，可以給更加多的資料他們。令到他們分析到底他們那個對象呢個心裡面到底在想什麼，或者是他們在這件事上面的什麼看法。總之是要套多一些資料的時候呢，首先你要肯落多一些藥，給多一些面部的表情。俾多啲 yes 係呢啲嘅字眼，令到對方咧就容易啲。 其實開會都可以用嘅，即係你老闆傾嘢啊，或者講一啲意見嘅時候，你咪即係扮鴨頭咁樣。 係啦，咁啊，聽一件事啊， 老闆都會講佢嘅宏圖偉略啦，可能會話啊，我哋嘅生意由大灣區擴展到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再去到東南亞咁樣係嘛？ 然後直頭進軍全世界，咁你就喺側邊咧。是喎，是喎，是喎，鼓掌，鼓掌，鼓掌，咁起码有反应，老板讲得开心，咁咪大家都有得着咯。 是由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面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un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导，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 幸福余生不再只叹过，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果。 尹谦的《给你幸福所以幸福》，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2%。我们现在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会同大家晨光第一线，大家记得不要走开，转头再见。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咧，道指啊，有得升啊，升117点啦，标指咧升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5点啦，全个礼拜计啊，道指、纳指、标指全部都系升嘅，港股 ADR 都升，升108点啦。至于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高水110点啦。睇嚟今日咧都迎来一个升市啦。不过港股啊，继续喺咧17500点啊。至于至到18000点呢个区间嗰度上上落落啊。今个礼拜系咪咁咧？有冇机会打破呢个格局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唔好啦， 点解唔好啫？ 你放过我啦！ 你之前都试过啦，怕咩啫？ 就系试过，所以咪唔使再试咯。你放开我啦！ 你 say yes 嘅话，我咪放手咯。 Vicky 船仔，你两个做咩喺大堂拉拉扯扯啊？ 白生，你问得好好啊，我都想知。我巡完楼翻嚟，见到佢哋两个喺度。 表姐，你放开我先啦！白生同欧哥都笑紧我哋啦， 放手都得，你唔好走咗去啊吓！ 做咩事啊你哋？ 表姐逼我参加佢个公司嘅圣诞 party 啊！ 唔好讲逼，系邀请， 系邀请嘅话，你就等我复，唔系捉住我唔俾我走咯。 有 party 都唔去，唔似你船仔。话是话 ，Vicky， 你公司又几好，会搞圣诞 party 俾成班同事一齐玩。 诶，欧哥啊，唔止同事噶，系连同事嘅屋企人都可以一齐参加噶。 系，咁咪仲好咯。 欧哥，我公司是家庭友善雇主，会实施灵活变通的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协助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的需要。 我记得你哋讲过，公司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唔单止可以方便员工照顾屋企，更加有助公司留住人才，提高公司嘅营运效率。但系我冇谂过，连搞 party 都系措施嘅一种咯。 欧哥，其实呢啲可以推广工作同生活平衡，同埋家庭核心价值嘅员工活动，好多元化。 系啊，咁仲有啲咩活动噶？ 我听过有啲系老板同员工同埋佢哋嘅屋企人一齐去旅行噶。 哇，成班同事一齐去旅行咁好？我哋啊做屋苑保安咧就冇呢个可能性啦，个个去晒旅行，边个巡楼啊？ 喂，奥哥，各个行业性质唔同，冇得比较嘅。我啊，够系自雇人士啦，自己一个教班都冇得全公司一齐去旅行噶。 啊，不过咧，全公司一起去旅行开支好大嘅噃。 我同意啊，但系我知道对好多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嘅公司嚟讲，佢哋觉得呢啲唔系开支，系投资。 投资回报高唔高先？ 佢哋当然咧就知道个回报率系高，先至会继续嘅实施落去啦。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可以提升员工嘅凝聚力同埋归属感，公司对员工好咯，员工翻工都翻得开心啲啦，做起嘢上嚟啊落力好多噶，流失率就自然低啦。 我做酒店服务业都有一啲合适嘅活动俾员工同家属参加噶，例如好似系本地一日游啊、远足、踩单车咁样。 除咗呢类型嘅户外活动之外，好多公司仲会有其他嘅特别家庭活动，例如亲子工作坊、家庭同乐日、公司开放日或者带家人上班日等等。 带家人上班日，即系好似细个读书有家长日咁样，俾啲家长去学校睇下小朋友上堂嘅情况啊！ 全中啊！ 邀请员工嘅亲友到公司参观，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了解公司同员工嘅工作。 诶，我同意啊！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啊，都好想跟爹哋同埋妈咪翻工噶。 以前我都觉得佢哋翻工好过我翻学，直到有一次我真系可以跟妈咪翻工，见佢咁忙咁辛苦，先知原来翻工一啲都唔简单。 即是说这个带屋企人翻工的活动是成功咯，能够令到表妹你懂得体谅阿姨翻工有几咁辛苦，那你有没有变得听话了，变乖了啊？ 我不嬲都好乖的。 但是带埋屋企人翻工，怕不怕影响公司的日常运作的？ 那当然要视乎不同的工作性质啦，冇理由爸爸去做厨师就带埋个小朋友入厨房做嘢的嘛。 讲得啱啊，我哋做保安都唔能够带埋小朋友一起翻工的咯。 我听过有些公司会为12岁或以下的员工的仔女实行实习日，例如就是首先要他们尝试参与公司的组会，一起讨论工作的议题，然后就同爸爸妈妈在员工餐厅吃午饭，再参与点算货物、整理工作等等，最后就可以同父母一起放工，希望小朋友可以从中认识多啲爸爸妈妈嘅工作情况，加深大家嘅了解同埋沟通。 诶，船仔啊，你间宠物店属于私人公司，会唔会都有类似嘅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噶？ 我哋间宠物店虽然员工唔多，咁不过人少少咧就有少人嘅好处。老板同每一个员工嘅关系都好好，例如每个员工生日，老板唔单止会请食饭，仲有一日生日假，可以拣生日当日放，或者拣生日嘅后一日放都得。 咁好，我试过因为第二日要翻早啊，搞到生日嗰晚都唔敢去食饭庆祝。船仔，咁你公司除咗生日假，仲有冇其他节日假期噶？ 我哋仲可以拣喺过时过节嘅时候早放，又或者可以拣喺节日之后翻晏啲，方便同屋企人做节啊嘛。 哎呀，点解我当初揾工嘅时候唔识揾一间咧，系会实施呢个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嘅嚟做咧，蚀咗添啊！ 又唔好咁讲，今日冇啫，唔代表听日都冇噶嘛。当越嚟越多公司都知道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的好处，就会有更加多的公司一起参与，那你咪都有机会享受到这些待遇咯。 白生，成你贵言先了。不过我有个疑问，好多公司希望藉住推行不同的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只是想员工做得开心啲。 这个当然都是其中一个目标啦。除此之外，你知啦，在职人士生活繁忙，要妥善咁样去兼顾工作同埋家庭嘅责任唔易噶嘛。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嘅公司就系明白到员工嘅需要，希望可以为佢哋提供唔同嘅支援。 可以帮员工解决到家庭问题嘅措施包括啲乜嘢啊？ 好多噶，例如弹性上班时间、居家工作、五天工作周、员工家属医疗保险计划、年假累积等等。 员工家属医疗保险计划呢样好、啊，你知啦，依家睇一次医生咧好贵噶。 我梗系知啦，奥哥，唔只有照顾你身体嘅医疗保险计划，有啲公司连照顾员工嘅情绪健康支援热线都有噶，仲可以连埋员工嘅家人都同样受惠。 如果找到一间咁有人情味、咁多支援嘅公司，唔止员工开心啊，连佢嘅屋企人 人都特别安心啦。 梗系，员工唔使担心照顾唔到屋企人，咁先至可以更加专注工作，生产力啊仲可以提升添啊！ 唔止，员工对公司有归属感，人手流失嘅问题亦都大大降低，亦都可以加强客户对公司嘅信心。 我同意啊，就好似如果我哋保安团队经常换人啊，我相信呢个屋苑嘅住客都会有啲担心啊。 诶，系，讲翻你两个先，点解船仔你唔想参加你表姐公司嗰个 Christmas party 嘅？ 圣诞节。 Christmas party 咁一定喺圣诞节搞噶， 咁都系我应该同我班同事开 Christmas party 啦，唔应该系同我表姐啲同事庆祝噶嘛？ 你公司都会搞 Christmas party？ 你上个月话你老板会喺圣诞节同屋企人去旅行，即系唔会有 party 啦。 吓，咁我要咩噶嘛？ 吓，你讲咩啊？听唔清楚啊？ 唔系，我话咧，我要同男庆祝噶嘛？ 男咩话？男咩话？ 同男朋友庆祝啊！ 哦，男朋友唔使咁吞吞吐吐，拍拖嘅嘢好正常啫。 你拍紧拖，点解我会唔知噶？我同你一齐住噶，拍咗几耐？ 半年咯。 吓，半年？ 好啦好啦好啦，啊呢啲嘢咧就留翻你两个慢慢倾，唔关我同 O 哥事嘅，系咁先，拜拜。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入十一月尾、十二月头，相信大家都会见到有好多关于圣诞节嘅布置同埋装饰，而当中松果同埋松树都会经常见到。咁有关松树嘅冷知识，大家又知几多咧？松鼠是拥有毛神神的大尾巴和一对黑色水汪汪的眼睛，它们多数都是很灵活地穿梭在每棵树和每棵树之间，而不同的动物都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去辨认同类的。有一些动物可能是透过它们的听觉又或者嗅觉来去辨认是不是同类。当松鼠第一次见到同类的时候，它们就会依靠它们的嗅觉来去辨认对方。当它们越闻越近越闻越近的时候，看起上来就好像亲吻这样 kiss 对方一样。虽然松鼠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都是果仁、种子等等，但是原来它们都会吃昆虫又或者鸟蛋的。而当它们要捕食一些食物的时候，就会运用到它们又长又小的舌头了。不说不知，原来它们的舌头是又长又小的。所以下次见到松鼠真身的时候，不要被它又长又小的舌头吓亲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吓身，我是 Vicky 泳儿。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早掉进水，沉下去整溺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 这里相处，能纯情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宁愿再定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语，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MC 张天赋嘅救命稻草，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咁啊揾你阿祥睇下今晚有咩睇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咧？ 咁啊，带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嗱，各位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平时星期三晚就睇噶嘛，调咗新时段。而家咧由今集开始咧，我哋去咗星期一嘅傍晚6:35啦。各位记得星期一要留意呢个节目。好啦，讲翻今集先啦。今集咧，我哋邀请到嘉宾咧，就系呢个全国政协委员管浩明牧师。管浩明牧师咧会上嚟节目嗰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名宗教界嘅人士，对于呢个新任呢个全国政协委员咧，佢有啲咩感想啦？另外啦，佢本身有啲乜嘢工作抱负？另外咧，呢个人大政协港区新班子呢个环节咧，我哋请嚟全国人大代表杨德芬，佢会同大家讲数字经济啊，香港咧可以点样利用数据去吸引人才，藉此去发展香港嘅数字经济。想听下嘅朋友咧，记得今日傍晚6:35要认识人大政协，要留意一下啦 吓。见到数据咧，突然间谂起我身边有个朋友，佢话俾我听咧，佢读紧 master， 但系咧政府俾晒钱佢，我就话吓、啊、你咁叻嘅，你系咪奖学金？佢就话啊唔系啊，因为佢个科咧系专研究数据嘅 research 嘅。香港咧係比較少呢方面嘅人才，所以讀得呢一種類型嘅嘢咧，讀 master 咧係會全數政府幫佢俾曬錢之餘咧，仲有獎學金會每個月俾錢佢咁樣咯。 咁之後佢真係畢咗業之後要幫翻政府手做翻呢啲相關嘅工作？ 誒呢度我又冇問得咁清楚，但我估計係要幫手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我聽到就話啊，其實而家嗰個數據即係數字啊呢樣嘢，對於香港或者全世界嚟講都係一個大趨勢。咁所以大家不妨咧都聽一聽6:35認識人大政協，睇下咧點樣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人才啊！去到8:00嘅搖陽樂韻，今次係邀請咗邊一位咧？ 今集主持人系著名嘅小提琴家姚国老师咧，就会邀请到我哋嘅香港体育及旅游局嘅局长杨润雄上嚟分享一下佢对呢个香港艺术发展嘅一啲睇法啊！呢个节目咁多集以嚟咧，邀请过音乐人啦，邀请过咧本身唔系做音乐、唔系做艺术嘅，但系咧就好熟悉艺术嘅嘉宾上嚟倾偈啦。嗱，今次咧真系请到局长上嚟睇下咧官方对呢个艺术发展嘅睇法。杨润雄局长咧，佢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嘅局长嘛，佢涵盖嗰个范畴好广阔嘅，即系文化啦、艺术啦、体育啦、电影啦、创意产业啦、旅游事务啦等等都关佢事。咁、所以今集佢会上嚟同姚国老师咧倾下官方对于香港艺术嘅发展嘅一啲睇法。关心呢个议题嘅朋友，记得今晚8:00要留意呢个摇扬乐韵啦 吓。而家咧亦都更加多人系关注咗艺术发展嘅，都发现，譬如多咗人去讨论下啊，行咩嘅博物馆好啊，最近有啲咩新嘅画展啊，又甚或乎嘅系一啲音乐嘅界别啦，又或者系一啲加埋戏剧类型嘅嘢啦，都多咗好多人认识嘅。咁实际上政府系点样帮到啦，或者系点样可以推动成个发展呢？船仔都好想知道更加多。咁如果同船仔一样想知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8:00嘅摇扬乐韵啦。去到10:30又系我哋呢一啲惊险嘅节目啊，无极飞行今次飞去边呢？ 哇，今次飞得好远啊！今次飞到去呢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咁啊，巴布亚新几内亚咧喺边度咧？喺太平洋嘅西南部啊，嗰度咧仲系原始与现代之间嘅，即系仲有两样嘢嘅，即系又有原始嘅地方，亦都有啲现代化嘅城市。咁啊，今集嗰个飞机师咧叫做 Mark， 本身系嚟自美国加州嘅，佢本身系做开工程师嘅。话说咧，佢有一次去嗰度旅行，咁啊见到嗰啲居民咧嘅困境啊，即系佢哋交通不便嘅困境，咁啊佢好想帮佢哋啦。 結果一幫就幫咗30年，就轉型轉行咧，唔做呢個工程啦，佢就做呢個飛機師，咁啊提供咧免費嘅飛行服務。咁我哋睇過呢個無極飛行咧，好多飛機師咧因為嗰啲地方交通不便，淨係得飛機可以往返，所以佢哋就私人要搭飛機啦。呢一個地方都係啦，好多時佢哋係空中嘅的士啊、空中嘅貨 van 啊等等啊嘛。咁今次有 mark 嗰架咧就係空中嘅救護車。咁啊，佢專係運送受傷嘅人，佢嗰啲客咧好多嘅，咩都有啊，俾蛇咬啦，因為森林嚟噶嘛，俾蛇咬啦，俾鱷魚襲擊啦，俾野豬咬傷啦，係啊，跟住仲有啲係有藥疾噶啦，嗱，當中見佢有好多孕婦咧，佢哋訓練啊生仔嗰陣時遇到困難，好緊急，亦都係佢運過噶啦，咁啊唔止咁緊急嘅嘢，亦都咧佢幫手去到安排疫苗接種啦。甚至乎派藥啦等等，到今時今日咧，佢已經運過超過1000個當地嘅傷者同病人嘅啦。咁啊，今集咧呢個無極飛行咧會帶大家去跟住阿 Mark 睇下佢做呢個空中救護車嗰個服務究竟係點樣，有啲乜嘢緊急法，佢都會當然同大家分享下佢嘅心聲嘅。 阿 Mark 都幾有善心嘅喎，因為我諗佢做呢個都真係好似上一集咧就係趕羊噶嘛。今集咧都系运输嘅，但系咧佢就话啊，真系想帮下佢哋咧，就做咗30年啦。呢一个系真系一睇就知佢真系好有善心啦，唔系个个都愿意放弃一啲高薪厚职嘅工作噶嘛。 嗯， 同埋我见到佢呢个俾鳄鱼袭击呢一样嘢咧，我觉得比蛇好似冇咁惊，鳄鱼好似更惊。 系咧，因为鳄鱼个口大过条蛇啊嘛。 系，虽然蛇都系会死，但系好似鳄鱼痛啲，我唔知道。系啦，咁啊，睇下究竟咧，佢哋实际上喺嗰度住系有啲咩办法去避免呢一啲天然灾祸嘅同时咧，其实你都可以见到，原来世界上仲有好多地方系即系好需要人哋去帮助啦，系好原始嘅。咁如果想留意更加多，就记得留意10:30晚上嘅无极飞行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天晴嘅，日间会干燥，最高气温去到26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系会天晴嘅噃，日间咧就会比较干燥，新界咧就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啦。而本周中后期咧，云量就会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2至4噶。天气都系日夜温差大啦，所以就。要穿翻件外套啦，薄薄地啦。 不过而家天气咧，去到中午嘅时候，有阵时咧，可能我冷啊，热血啦，咁啊都会兴兴地。呢啲咁嘅天气嘅时候，你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嗰啲咧，哇，其实基本上成个星期咧都系偏向干燥，同埋都系大一大嘅太阳喺度啊，吓间唔中先有一两嚿云。系啦， 饮翻多啲水啊，又或者女士咧就搽翻多啲 cream 补一补湿咁样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南韩釜山和南韩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共同出席第10次中日韩外长会议，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朴振在会后向传媒表示，三方重申在各方都方便时尽早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共识，并会共同努力促成峰会。不过朴振并未提及三国能够举行峰会的具体时间。韩联社引述南韩外交部官员报道，目前三方暂未就三国峰会日程安排达成协定，正是就多种安排进行沟通协调。由于今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三方考虑在明年初举行峰会，并正是进行相关准备。 南韓國家安保室室長趙泰容當日亦表示，由於時間比較緊張，三國峰會難以在今年內舉行。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表示，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附近在當地星期日發生嚴重交通事故，四名中國留學生車禍身亡。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和駐多倫多總領館高度重視，大使松培武要求駐多倫多總領事館積極妥善處理有關事宜。駐多倫多總領事館立即啟動應急機制，第一時間向安大略省警方核實情況，同時迅速與有關留學生家屬取得聯繫。總領事羅偉東受松培武委託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目前駐多倫多總領事館正持續跟進事件進展，全力妥善處理有關後續事宜，同時提醒在家學生關注交通安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一處軍營的軍火庫遭到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襲擊後，當局表示已經全面控制局勢。總統比奧表示弗里敦已經回復平靜，又指大部分涉及事件的領袖已經被捕，但安全行動和調查工作仍然繼續。比奧之前表明會打擊企圖破壞穩定的勢力。前總統科羅馬就表示，他住所一名守衛被人近距離開槍，另一名守衛就被帶走。他未有提及誰開槍，但就譴責襲擊軍營的事件。襲擊事件發生在當地星期日凌晨，當局說武裝分子試圖闖入威爾伯福斯軍營的軍火庫，他們已經被擊退，而為了讓安全部隊能夠繼續逮捕疑犯，宣布全國範圍實施宵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日间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期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81点，升22点，成交金额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7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20.2，比亚迪股份系220蚊，跌8.4。腾讯控股322.4，升2.2；友邦保险71.65，升2.5；�阿里巴巴76.15，跌5仙；网易177.9，升2.7；淮柴动力14.44，升6仙；美团109.4，升3毫；小鹏汽车70.05，跌2.2。恒生中国企业61.16，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49.08，瑞士法郎0.882，加元1.363，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95，欧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3599点，跌26点。港金报186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4.89美元，卖出20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屯門嘅黃珠路去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咧係有交通意外，慢線受阻，現時嘅車龍去到龍富路近龍入村。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皇后大道東。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 水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车龙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方向咧，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嚟稍为车多。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近住科学园咧系车多，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而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都仲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青龙头同埋大榄隧道嘅管道中间。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咁仲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声言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号和3号星期六日朝九晚六，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约定你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今年77岁，仍然都继续玩佢嘅变声器，都会出咧呢一个圣诞大碟啊 ！Share， 影视都有咁好嘅成绩啊！形象前卫咧都攞过奥斯卡金像奖啦、艾美奖同埋格林美奖啊 ！Share 嘅新歌堆呢一个礼拜咧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DJ Play the Christmas So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迪丽热巴、佟大为主演，公诉 在拍摄期间，饰演安妮的迪丽热巴为了将新时代的女公诉人形象充分体现在创作之中，她多次深入检察院，沉浸式地体验检察官日常工作生活，为角色的演绎做足功课。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神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当然系读下我哋呢个空中点唱啦。今日咧就有四位嘅幸运儿点唱咗嘅，咁佢点唱俾边个嘅咧？第一位咧就系阿潘生，阿潘国雄先生，佢就点唱俾自己同埋阿梁淑贞嘅。咁佢首先咧系祝我哋嘅噃，佢话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多谢 多谢多谢。咁佢咧系有话1958年已经开始收听 嘅。哇！ 不过我哋呢个空中点唱咧，大家除咗点唱之外，原来仲系因为我哋广播95年， 广播95年啦， 呢个系主要啊，足咗一年咯，广播95年，讲真啊吓， 系啊， 即系一年头到年尾，依家差唔多11月。差咗几日就12月啦， 出年又可以捉广播96年， 系几好啊！系 啦，五年之后就捉广播100年， 好啊、 哇，到时犀利啊！ 见证住呢个历史， 见证住，见证住， 应该可以见证到嘅。我哋系啊， 我都要俾心机， 系啊， 我都好想见证呢个神圣嘅一刻。 大家一齐俾心机啊！吓， 系啊。 咁啊，潘生咧，其实都有仲祝佢自己啦，同埋咧，自己75岁嘅生日，同埋同阿梁淑贞结婚50周年，系金婚，佢自己报啊，金婚犀利啊！咁第二位咧就系阿 Daisy。咁咧，阿 Daisy 咧就想祝11月生日嘅同事大脑 Anita、Hazel 同埋 Candy 同埋佢自己嘅，咁就祝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同埋开开心心嘅。之后咧就系阿珊啦，阿珊就想点唱俾阿李妙香嘅，咁点唱俾佢？点唱俾啲咩咧？就哦，原来系就话阿仔仔、黄鼎明、孙女。黄万琴、万山、万思就祝阿嫲92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所以咧，李妙香系嫲嫲， 嫲嫲，嫲嫲听到啦。 嫲嫲 而家坐喺张凳嗰度， 嫲嫲开心 啦，嫲嫲开心，我哋就快乐啦。 跟住最后一位啦，就系 Vivian 咧，就想点唱俾佢嘅朋友，应该个 group 名就叫做粉红傻痴痴啦。包括入边咧就系有雅文啦、海怡同埋 Macy 听嘅。咁佢咧就话想点唱。全情达意俾佢哋听，因为 唔怪之得佢哋叫咩啦，粉红傻痴痴。 Leon 嘅 fans 都系遍布全港， 系啊，全世界啊， 系啊，好厉害啦！ 我都傻痴痴啦， 亦都见到佢嘅演唱会啊大成功啦， 系啊， 买唔到飞嘅朋友睇下 Leon 会唔会开 part two 啦？ 最中意就系睇黎明唱快歌， 系啦。咁啊，要睇下黎明有冇机会又喺澳门开演唱会啦，咁样系啊。 我想听佢嘅身体唱歌， 系啊，我都中意黎明嘅， 我都中意 系佢幕前嘅演出。睇下黎明有冇机会拍戏啦，睇黎明做戏好睇啊吓。咁啊，近排又播翻《 元真合》啊。 咁所以大家又可以欣赏下啦。 愿你今夜别离去啊！ 好，今个早上咧就带嚟呢一首作品之前咧，可以呼吁大家可以上去港台网站咧继续留言呢个空中点唱啦。与此同时啊，我哋咧晨光第一线继续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嘅1872388又转个头睇下有冇机会再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啦。咁啊呢个时间咧一齐听呢首作品啦噃。 幸运之 入住我心内，就是我最好题材，来编写丰富的爱心，可不可更满足我，让你可将青春给我，信任容纳我所得最太多，我密薄在全情百歉，热烈也真挚，但愿撩动你这肌肤紧贴的同时，无曾与你伤感的天使，能否这一次默默来让爱替心窝穿上心意， 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啊，聽聽下黎明咧，即係聽呢樣嘢嘅時候咧，都好想跟住佢啲手手腳腳一齊，即係喐下情歌嗰啲喐下浪漫啊！不過諗翻起我以前細個咧，即係我第一隻我真係中意呢樣嘅歌咧，其實應該係我係 cassette 帶年代， 哦， 係我來自北京嗰隻帶啊，唔可以話 CD 添，嗰隻帶啊，嗰陣時喺屋企哇日煲夜煲， 其實都真係喎。 I was born in Beijing 咁 樣。係啊，呢、這個If 呢一隻碟啦，即係一首 感應係嘛？呢只係嘛？ 感應係啊。 係咪感應啊 ？If 咯 ，If 啊，係啊，呢只就係都好出名。我記得舊時細個我都有呢只碟。 嗯， 1997年嘅作品 啊，我都買好多 Leon 啲碟啊。原來諗下諗下， 係啊，咁啊好聽， 係 大家不時攞出嚟聽下， 真係好啊。 講翻你個食嘢先好嘛？ 講翻食嘢，咁啊天氣咧就忽冷忽熱啦。大家都知道新界地區有陣時咧就日夜温差較大，天文台都係咁講噶啦。咁啊日夜温差大，咁啊雨啱夜晚嘅時候咧有啲寒寒地喎。点搞啊？咁啊，所以今日呢一个快煲嘅汤咧，咁啱大家啦。材料好简单嘅啫，最主要都系蒜头啦、鸡啦，亦都准备定啲蒜苗啦咁样。咁啊点整咧？鸡咧就先准备飞一飞水先，斩件咁啊飞飞水啦。好啦，咁啊预备咗咯。好啦，然之后咧就继续将嗰啲蒜头咧，蒜头就全部剥晒衣啊，剥晒皮先，留翻佢个内胆喺度。咁你大概要几多咧？通常大家都可能喂系咪五六粒啊？今次唔系。你个煲咧有几大？你又准备定几多嘅蒜头？咁、我要铺平咗你个底嘅，铺平你个底，所以其实系多嘅。 我开头第一下捞咧，成个煲咁多， 成个煲铺平咗就得啦。 就是、底即系铺平， 系啦，铺平咗佢咁就得啦。好啦，咁啊点做咧？咁先将个鸡飞完水之后咧，就拎去个油锅嗰度咧，就煎煎佢。咁啊煎佢嘅时候，咁当然要点都落啲油啦。咁啊虽然鸡自己都会出啲油啊，咁但系咧你就落油嘅时候咧，就我自己就会。就会偏向落多少少嘅，因为点解呢？有用嘅。好啦，咁煎到个鸡嘅表面呢已经有啲金黄色嘅时候呢，就金黄色啦。咁夹返佢上嚟。夹返上嚟之后呢，嗰、那个锅呢或者个煲仔唔好即刻呢去洗啊。我就係要嗰啲油啦。 嗯。 嗰啲呢就 精华 混合咗鸡油冇错啦。 咁你頭先咪叫大家就準備定嗰啲蒜頭嘅，啲蒜頭咧就咪鋪平咗個底嘅。呢個時候就抌嗰啲蒜頭落去，咁啊再炒炒佢先。好啦，炒到啲蒜頭都有啲乾身嘅時候咧，即係啲已經吸收曬嗰啲雞油嘅精華啦。咁你聞到都香啦， 蒜香味啊， 蒜香、雞香，總之就係好香。好啦，喺呢個時候咧，你就落翻啲水，咁啊大概係你個煲嘅一半度啦，嗰啲水分量。好啦，落咗落去之後咧，咁啊先煲佢，咁啊煲到佢咧滾啦。滚嘅时候，你发觉啲汤咧，其实都已经开始有少少颜色，白白地色啊咁样。喺呢个时候咧，就要一个高超少少嘅步骤。 系系系。 所谓高超少嘅步骤咧，因为我会攞嗰啲因为啲蒜头已经煮到淋咗噶啦吓。咁、所以我就可以用嗰啲，譬如发鸡蛋嗰啲机咧，黐嗰啲咧，有 machine 嗰啲机器嗰啲咧，一揿就咦嗰啲咧， 打烂佢。 我就放入去嗰煲汤入边，就搅烂嗰啲嘅蒜头。一路煮就一路搅烂佢，咁当然如果你话喂唔系啊，我手只手都好犀利噶，我系扼烂佢嘅， 或者手刀剁剁剁剁剁剁剁剁 都可以， 攞匙羹咯扼烂。 系啦，不过需要嘅时间就耐啦，同埋嗰杯嘢滚紧噶嘛，我惊大家只手热啊， 系嘅， 所以攞球嘢软少少，咁啊好快脆咧，咁啊将嗰啲入边啲蒜头咧就搅烂咗佢，搅烂咗佢之后咧会有个好明显嘅变化，就系嗰一煲嘅嗰唔叫汤住啦，嗰煲水咧已经系好香嘅蒜头香嘅水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当你已经搅烂咗佢之后咧，嗰啲蒜头嘅粒粒咧其实都已经系好细嘅，咁你就可以再将嗰啲鸡件咧就放埋落去。再煲佢，咁你就一路煲嘅时候，因为啲鸡本身系有好多油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会令到嗰煲汤咧就即刻变咗做好香嘅鸡油汤，咁仲有啲蒜香入边，大家开始想象得到嗰种嘅味道啦。好啦，然后咧喺煲汤亦都滚咗一阵间之后咧，就再落埋啲蒜苗落去，抌埋落去，再加多一羹盐落去啦，系啦，跟住再滚多佢几分钟， 系， 然后就可以熄火， 系， 哇，呢一煲咧真系热辣辣，夜晚啊，就算你摆出去吹紧风嗰啲地方饮咧，话俾你听，饮完你个人都兴啊！ 啱啊，我都想饮啊，蒜头啊杀菌， 系啊， 希望咧杀晒啲病菌。 冇错，系啦，哎呀 O 饮啱，因为你个即刻个喉咙清晒， 舒服啲啊， 系啦，起码舒服一个钟。 起码唔会好似依家把声咁样， 所以留起煲汤嘅欧，留起煲汤佢， 起码把声会好翻。 一个钟之后再叮翻热， 我唔得，我今个礼拜一定要好翻。题外话，如果把声再咁咧，搞唔掂啊！我呢个礼拜有劲多嘢做， 系啊， 所以我一谂谂系咪要睇下西医打打嗰啲开声针， 系、 要小白听日煲 汤 俾你饮，朝头早饮一饮。 好多谢小白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Dicky、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哇，有好去处啊！我睇到都想去，系琴日开始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嘅新闻啊？就系、是、深水埗共融游乐场咧，琴日就开始咗咯噃，有冇听过啊？有冇听到啊？ 啱啱听到， 啱啱听到。喂，讲多啲详细 共融游乐场点玩啊？ 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康文署辖下嘅深水埗公园儿童游乐场改建为成为一个共融嘅游乐场嚟嘅，咁、就琴日开放俾大众使用啦。咁其实呢一个新嘅游乐场咧，占地咧系比之前咧增加咗4倍咁多，有成6400平方米，咁、而当中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千秋啦，同埋唔同高度嘅上滑梯啦。嗱、之前我哋就讲咗就喺茶果岭嗰边咧，咪有一个好靓靓嘅新嘅 观塘嗰边都系啦，系啊， 系啦， 哇，嗰度嗰个上滑梯都霹雳 嘅， 好刺激嘅， 系啊，哇，即系少见咗呢啲好玩嘅上滑梯啊，香港 系啦，咁 开始出翻嚟啦， 系一出翻嚟， 听到大家嘅心声啦， 系啊，嗱呢一度咧，佢除咗咧同茶果岭嗰边咧都有一啲城网之外咧，呢一度咧特别之处就系共融啊。点样共融法咧？原来有一啲咧系可以俾轮椅使用者去享用一个氹氹转同埋弹床噶。我有睇到嗰个氹氹转咧，就系、是、 弹床我都想睇喎。 系咪啊？氹氹转咧就系、是、我哋平时咧咪一个好似切开咗个蛋糕咁样嘅。咁喺嗰啲柱嗰度咧，就系、是、有个座位可以坐上去。 系，然后有安全带。 帶咁樣， 係啦，冇安全帶嘅，你要自己捉實嘅，捉實啲欄杆嘅。咁、 哦、 但係咧就可以俾大家都可以一齊嚟到去享用，可以玩到添。 氹氹轉咧，係其實係其中一個我細個最中意玩嘅 game 嚟嘅。 嗯， 因為點解咧？成班同學仔咧玩氹氹轉嘅時候，你知啦，我哋僆仔一定係冇譜嘅。總之啊，轉到大家暈陀陀， 係 啦，但係轉緊暈嘅時候唔緊要喎。好技術嘅人仲可以呢個時候上上落落嘅喎、 哦，我得啊，我得㗎， 係咩？係啊，你平衡力幾好喎、啊，因為都關事嘅。你轉完之後個耳水平衡咧，係、 哦、 關事。 你轉完之後落嚟咧，有啲人真係行唔到直線 嘅。我唔得㗎，我唔得㗎，我本身平衡力都唔係叻得好緊要咧，所以我後天先要。学好多单车啊，或者学滑板啊嗰啲，令到自己嘅平衡力增强。 冇问题啊！而家你单车节都参赛啦， 系 咪？ 灵活啲咯，而家 都唔系都有炒车嘅。 勇于尝试系好事嚟嘅， 起码踩到啊！ 系啦，有进步嘛，面对自己嘅不足，系咪先？ 有氹氹转， 系啦，有氹氹转啦。咁其实咧，当中咧仲有一啲敲击乐啊，又或者鼓，又或者健身区可以俾大家玩嘅。嘿，都未到重点啊！重点就系咧，佢有一个六米长、13米嘅旋。旋转滑梯是由而家目前为止啊吓，系康文署辖下游乐场最高同埋最长嘅滑梯嚟。 哦，上落嚟都有几秒、啊， 我都想试下。 你而家好多时候滑梯上落嚟冇两秒，唔系冇几秒噶， 系啊， 所谓无三不成几。佢兩秒上咗落嚟嗰啲，我唔坑幾秒噶，係啦， 唔係水上樂園嗰啲滑梯就可以上到幾秒。 哦，嗰啲啊真係有幾秒，係啊， 應該數心入邊應該有秒幾兩秒咯，最短咯應該。 嗯，係 啊。 其實佢當中咧都有啲大自然嘅主題嘅，好似咧有以沙嘅主題啦、植物嘅主題啦，同埋水嘅水嘅主題啦。 嗯。 而當中琴日咧，其實一開嘅時候咧係人山人海嘅，俾你睇下幅圖。 系， 系啦， 哦，全部都系人、啊， 全部都系啲 B B 啊，点解？ 哇，个上滑梯真系高、啊，望落去， 系啊，系咪啊？ 系咯， 系啊， 可能摄影技巧啊， 我都想玩啊， 但系我想睇下先。 OK， 但系安全嘅一定 系。 咁咧，佢嗰度个沙池咧，就系、是、大家其实而家好少公园会有沙池， 系 咪？草地都多嘅，有嘅，而家都有。咁但系沙池真系少啦。咁所以咧，琴日我就见到咧，诶、哎，唔系我琴日，我喺啲新闻嘅相度见到咧，诶、哎，好多小朋友去玩沙、哦，即系去沙，唔、单止系去沙滩玩沙，而家咧系可以去公园度玩沙。咁、我觉得，诶、哎。OK，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父母未必 OK 啊？ 点解咧，爸爸？ 吓、啊，好简单，你玩完沙之后，你唔掟晒啲沙翻屋企啊？ 咁你行翻屋企嘅时候， 有纪念品咯，纪念品咯。唔系，不过咧，我知道周边地区啊，或者日本啊，以至咧北欧咧， 太多嘅 啲系啦，呢啲游乐设施咧，好多沙地俾啲细路仔玩泥沙。点解成日有个俗语话玩泥沙，玩泥沙？细路仔玩泥沙咧，就系咁嘅意思。 系啦，细个嗰啲 系啦 马骝架 系啦， 就系喺个沙地上面嘅。而家就算。而家有冇马骝架我都唔敢讲。而家就算有马骝架，都可能喺个橡胶上面嘅， 少啲咯， 喺胶地上面嘅。 因为其实沙地咧跌落嚟咧都伤嘅，但就冇咁伤咯。咁但系依家啲家长啲保护意识好强噶嘛，咁、所以就少咗呢啲叫做马骝架或者钢架、爬钢架下边嘅玩泥沙嘅一啲设施。 咦，有沙地有宠物嘅朋友就唔好乱咁带过去啦，一阵啲小狗就以为嗰个沙地系便便地方啦。 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都想去同小朋友玩一下，或者同老人家去行下都得噶。喺边度嘅咧？就系深水埗泳池隔篱嘅，咁就喺荔枝角道嗰边嘅，同埋通州街嗰边嘅。咁如果你话要搭港铁嘅，长沙环 A 1出口行6分钟；如果你系南昌站嘅话咧，就 A 出口行9分钟就去到啦。